原来系呢个组合嚟噶， 系啊，咁咪正咯，三个男人啊嘛，我哋讲乜都得啊，系咪？ 所以佢开头以为仲会见到有啊五十坚喺度同佢打招呼，系冇咗嘅，真系吓。 五十坚就放假啫，阿典咧就放假。咁、那个礼拜一同埋礼拜二咧，我哋有邓兆尊同我哋开麦嘅。 系啊，嗱，先提一提大家啦，而家咧就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呼呼声啊，就吹到冚冚声啦。不过都唔及咧，大家今日翻工嘅时候咧。嗰種揾交通工具嘅嗰種頻撲嘅，嗱小朱，我同你咧就非常僥倖，我哋係免疫嘅， 係， 因為我哋起碼可以咧做柴可夫咧就翻到嚟啦， 嗯， 咁但係。阿祖祖， 系 你就可以 經歷 即系经历下。头先我问佢话你点你点翻嚟啊？咁样， 我都觉得自己几劲啊。其实 我听啊，点啊你咁 样？我今日用咗个半钟头翻工嘅，因为其实平时其实快嘅话九个字就得噶啦。 不如咁啦，听日我车埋你啦。 唔系，我又惊，即系我哋系同路中人啊嘛。如果大家嚟时路面有啲咩情况嘅话咧，我哋就三个主持里面有两个会迟啊。因为而家嘅交通情况比较 艰难 啊嘛， 红仔咪得咯，顶住半个。 冇問題啊， 係咪啊？唉，可以講咗今日先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其實港鐵咧有好多嘅車站咧依然係關閉嘅，可以提咗大家先啊嚇。今日就算你哋而家咧有。港鐵搭又好，有巴士搭點樣都好啦嚇。港鐵嘅列車服務咧，去到今晚嘅六點鐘咧，係會結束嘅。 係。 咁所以咧，如果今日真係拜山嘅朋友咧，我其實喺個路途上面都遇到唔少㗎。係 啊。 好多咧就攞住啲嘅祭品啊，或者鮮花咁樣。嗯、但我估今日咧，大家就算係平時拜山嗰條路啊，都會有少少唔同。翻工嗰條路都會有啲唔同。首先咧，我嗰最近嗰啲港鐵嘅車站咧都係封咗嘅，例如銅鑼灣啦、天后啦、炮台山咧都係封咗嘅。咁所以咧，我落到樓之後咧，我有諗過係直接搭的士翻嚟嘅。但係咧，我又想體驗一下嗰個情況先可以翻嚟同我哋嘅聽眾分享啊嘛。 哦，所以你就要親入呢一個塞境裏邊。 係啦，都真係苦完嚟㗎，其實都真係。我首先就要搭咗程的士去到北角嘅港鐵站，咁樣咧就搭到港鐵，但係咧嗰條線咧過到海咧。就因為將軍路線係冇開嘅，變咗我淨可以搭到港鐵咧，就是、由北角去到油塘，去到油塘咧就已經係總站嚟㗎啦。咁但係冇問題，我過咗海啊，咪過咗海就神仙啦，係咪？ 真係啱數而家。 跟住咧， 真係啱係。 就坐觀塘線，不過觀塘線係唔停觀塘站㗎嘛。好彩我就唔使去觀塘，但其實你沿途嘅時候咧，首先譬如去到北角站啦，我諗平時應該咧就算係紅日嘅話都會翻工㗎嘛，我都要。 係 咁都唔需要喺個月台度等咁耐列車。我估我应该大约等咗五至到八分钟咧，先至上到车。 佢而家好似话系呢个钟数维持服务啊嘛， 系啦，咁所以就比平时就慢咗少少嘅。咁啊，等少少车之余啦，跟住咧亦都要上咗架列车之后咧，其实都唔系即刻开车嘅。咁唔知点解，咁但系就等咗一阵，但系冇问题开车啦。去到油塘咧，我就可以过月台，就去到呢、這个行观塘线嗰边，就嚟到我哋九龙塘呢边咁样啦。行到，但系又要等车啦。跟住因为转月台嘅关系，又系大约等咗五分钟到咁样啦。跟住就有呢个地铁嘅时候咧，就沿途咧其实有啲站就有开，有啲站就冇开嘅。我都吓一吓啊，因为本身就 check 咗噶啦。咁见到嗰啲 佢冇开咁啊，咪即系佢都唔停站噶啦。 唔停站，会经都会经过个月台嘅。咁港铁都系过路轨噶啦。系咪咁啊？观塘啊，牛池湾啊，嗰啲咧就冇上落车嘅。跟住就喺油塘之后下一个站蓝田有人上车，跟住一飞就好似已经系飞到去转彩虹咁样噶啦。 你有冇一啲搭特急列车嗰啲咧？ 有啊，有。 好似去日本买嗰啲咪哇，由一个站一飞飞到第十个站啊！你买咗贵飞 啦。中间跳咗几个站嘅，但跟住我中间系有惊一惊嘅，点解咧？ 你惊佢开门，突然间啲人冲入嚟？ 又唔系？ 定系惊佢成日九龙塘都 skip 咗？ 系惊九龙塘先 skip 咗，因为我睇报道就自己睇错咗，因为其实都好多站嘅资讯，即系 四十几个系啦， 系啦，咁所以咧我就见我以为乐富系开嘅，咁、 哦、 我谂住喺乐富度我行上嚟都系好安全啦，但原来乐富系冇开嘅。 OK， 当佢一 pass 过乐富个站之后咧，跟住我就谂啦， 死啦， 九龙塘冇嘅话，咁你太子旺角嗰啲热门地点就长唔开噶啦，系咪？ 系啦， 咁我会去咗边噶咁样？ 可能你最后翻北角咯。 跟住我就真系头痕啦，好彩原来九龙塘系开嘅。 哦 不过去到九龙塘站咧，唔代表你到咗站，你就揾到个 exit 可以俾你出口、哦。 因为佢又有啲出口就已经系闭咗口啦。 系啦，闭咗口，咁所以咧就行咗去一个，即系你都知 道。站内多唔多叮当指示啊？ 叮当指示好多， 即系多唔多职员又出嚟话你听 都有职员嘅嗱、叮当嘅指示逐样讲啊吓，其实就多嘅，因为咧亦都好多资讯啊，所以其实咧未必咁快就听到你想要个资讯。 系， 因为佢又要讲有边个站系有开，边个站。 唔好开，未必会讲到咧。你譬如我去到九龙塘站，究竟系边一个出入口有开啊？咁或者当然可能我唔系 100% 留心咁样啦吓。咁跟住我就去到其中一个嘅出口，大家都知道九龙塘。即系东南西北，样样边边都有 嘅。而家个九龙塘嗰度咧，一掹埋有少少去咗，好似东铁嗰边。 我就行咗去东铁嗰边，谂住嗰边咧就最容易上到嚟咧，就搭小巴。点知行到个咁远之后咧，发现原来嗰边个出入口咧就封咗。行翻去咧，即系中间个位置嗰度周围望啦，咁我就已经有见到有其他嘅出入口咧都系封咗嘅。咁但系咧就见到有港铁嘅职员，其实都有好几个响度嘅。我就问一问佢，跟住佢都好有礼貌咁话：呢边啦 A 出口第一。记住嗰度九龙塘站嘅话咧、，A 出口浸会大学嘅出口咧系有嘅，咁、 哦、 但我去咗嗰边之后咧，要行翻去小巴站，又要行翻一段路，所以咧就真系用咗个半钟头就成功翻到嚟啦。 全民运动啊，指日可待啊， 喐一喐啊嘛， 而家即系全民喐一喐啊，真系。 系啊，嗱，我哋都可以问一下宇噶，我哋嘅 PA 同事啦，系咪？嗱、啊，宇咧就喺新界嗰边，今朝就翻工嘅，你就搭呢个东铁线翻嚟，状况又如何啊，宇？ 都是半特急列车啦， 我、哦、又抵咗咯，即系又系咪啊？ 快咗去 skip 咗呢个沙田站同大围站嘅，即系我一同埋大埔墟站，我太和上车咧，一飞跟住隔咗一两个站就已经去到九龙塘，但系我同祖祖一样，都系兜咗一个圈先揾到噶。 冇啊！一嚟到九龙站就又要揾出入口啦， 系啊， 所以就 系 兜啦，真系。咁但系如果你入东铁站嘅时候，系咪佢都一早话咗俾你听边个站停噶？定系去到先知噶？都系 都有好多 announcement， 即系有好多广播就话边个站停嘅，咁要同埋，但系等得耐咯，八分钟一班。咁我出门口嘅时候都预早咗少少，咁就啱啱好咁样。 系有冇发觉好似咧搭地铁咧同搭小巴冇分别啊？ 而家冇啦，好似 系啊，因为以前如果搭小巴咧，譬如你喺嗰啲咩旺角，你去黄大仙嗰啲咧，佢等齐先开车啦， 或 者等好耐噶嘛。而家你简直有嗰种咧，好似小巴司机开车未啊？八分钟咯，做咩仲唔开车噶？即系有排等。而家个影响咧，譬如工人姐姐咧，本来今日可以放假噶嘛，系啦。我唔知两位有冇同佢作出咩调整咧？我琴晚咧，即系无端端入去厨房度，就同阿姐姐谈心咧。 嗯， 我就姐姐，我真系温馨提示你，你听日咪要放假？我系啊，想我上个礼拜前一日已经冇放噶啦，因为前一日已经我同佢讲好危险啊，唔好出去。我听日要放假，我话咁你听日你去边度？我话唔系中环先，佢话唔系去中环。哦，咁我心安啲啊。哦，咁你去边啊？佢话我要去 Lucas Park。咁我开头第一下咧，我 get 唔到，我话 Lucas Park 即系边度嚟嘅？我话系咪即系马湾嗰边咧都有个唔知咩方舟公园？我话我咁嗰边好好多，我话马湾好安全。我话你去啦咁样，跟住我真系去得。我话咁，我帮你 check 下啦，咁样。我 Lucas Park 喺边度？将军澳， 将军澳线系有嘅，不过将军澳线系唔停一 将军澳 系啦， 即系好似应该唔知日出康城嗰啲 friend 嚟嘅。跟住我话姐姐等阵先，我将军澳原来我话呢个 Lucas Park 系，佢话系啊，我话应该冇车去嘅， 系咯嗬。 我跟住 咧，平时你嗰边就算话唔系搭港铁巴士，又冇得去到将军澳噶， 都有嘅，有嘅。 佢嗰边就未必有咩新界嗰度冇啊嘛。跟住我就唯有咧，我就话嗱，姐姐你等阵。咁我就攞咗嗰个地铁通告啦，但係琴晚嘅咋嘛，我就攞咗呢琴日即係所谓较 update 嘅，但係都唔系最即时嗰话。嗱姐姐将军澳如果以琴日嗰个标准呢系封晒个城市。咁我话我唔知道听朝有冇喎，但我话你无谓博喎，我话如果听朝冇喎，咁你点出去呢？跟住我 show 晒嗰啲地图啊路线俾佢之后呢，咁佢都好明白事理，佢都驚呢出又出唔到，返又返唔到。係啦，因为佢呢，你知唔知我已经去到一个地步话，嗱，你出去唔紧要，我话你保证你喺个 church 附近咧，有冇一啲俾你避到即系休息嘅地方先？ 啱， 系我话喂，如果你去做嗰啲咩仪式礼拜咧，一个钟两个钟够啦，系咪？但跟住你冇订去噶咯， 系 我话如果冇商场嘅，佢话我唔去 shopping 噶，我话唔系叫你 shopping 啊，我叫你逗留咋，咁你冇地方逗留，咁你去边啊？跟住佢经过呢一个非常之慎重嘅推演完之后。佢都發覺係無路可退嘅，佢唯有話想我留翻屋企啦咁樣。我話我最多補翻錢俾啦，即係你走唔到啊。 係啊，明白。 好多都出唔到去啊！而家你都唔知邊個站有得開。 不過咧，我都有一個少少嘅提供嘅。咁但係呢一樣嘢咧，都可能咧要牽涉到你有冇即係自己有冇車啊？因為星期六咧。是碧莲的生日 哦， 系啊，我妈妈生日，咁本身嗰日咧就谂住即系 book 咗地方咧，就喺呢个铜锣湾度食饭嘅。咁其实妈妈咧一早就已经好担心噶啦，即系佢都会担心，即系因为有其他嘅亲戚朋友一齐食饭啦，佢哋都会担心啊。咁如果一阵间路面有啲咩情况啊，交通有啲咩情况，咁多人，咁话晒。 佢做主啊嘛，係咪先？明年生日啊嘛，係咪先？咁樣 佢媽媽， 係啦，咁所以咧得出嘅結論咧就取消咗。但我同我家 姐又唔想媽媽咧，即係生日嘅時候咧都係即 係咁掃興。 係啦，咁掃興兩即兩老咁喺大埔度過咁樣，所以我就堅持要做一個乖仔，我就話阿媽唔怕。我哋点样都好，我哋入嚟大埔同你食饭，咁求其揾附近一间餐厅又好，酒楼又好，总之一家人齐齐正正食个生日饭都开开心心啊！咁样系咪？ 如果礼拜六就应该安全、啊。 但系 礼拜六安全、啊， 因为我哋本身系，譬如我哋话 book 咗铜锣湾嗰啲嘅餐厅嘅时候咧， 嗰啲就搏唔过啦。 唔系，其实佢已经讲咗佢唔开啦、 哦。 因为其实就算系星期六嘅话咧，有好多餐厅啦，商场大家会见到啦，或者系食肆啊铺头，其实都系一早就全日唔开，又或者 五点钟就收咗。 系啦，五六点就闩门嘅咁样，咁所以嗰间咧，我哋 book 咗嘅餐厅咧，都打咗俾我哋话 ，sorry， 我哋都会早闩门啊，咁啊做唔到生意啦。跟住我同家 姐就系两个自己喺度谂啦，扮乖仔一日啦，起码要系咪？就喺度谂，咁我哋究竟去边一度系可以一家人食到饭嘅咧？咁样 真系一个问题啊！ 真系一个问题嚟噶。譬如有谂过，不如嚟我屋企食饭啦，但我阿妈惊啊嘛，我阿妈唔想出街啊嘛，咁跟住就谂，唔好啦，唔好啦，咁样，咁不如九龙区啊，系咪嗱，一人让一步，跟住又喺度谂咯，咁九龙。区喺边一个地方系一定系 O K 嘅咧？咁样嗱又唔知咯，咁跟住就谂都系去大埔，起码咧我有揸车嘅话咧，咁就会方便啲。妈妈翻屋企点样都我送到佢翻屋企，佢最近啊嘛咁。点知俾我家姐谂咗个好嘅地方， 是 而呢一个我觉得系可以推介俾我哋风骚嘅听众嘅， 即系保证系有开嘅。 系， 嗯。 我哋系识嘅， 唔系识嘅， 我哋系识噶。 平时唔会谂，我哋以前嗰啲咧，星期四嗰、那个你唔系未去过啊？嗰、那个咧，我哋有推介过呢啲嘅地方嘅。其实呢个时候，横掂今日又重九啦，系咪？其实大家真系可以考虑一下一啲郊外嘅地方。 哦， 嗱，郊外嘅地方冇 GPS 啦，挂系咪先？阿妈唔使惊啦，挂系咪？ 哦，郊外去到边啊？ 系啦，嗰日咧，因为佢哋系住大埔啦，我哋就决定去咗大美督。 嗱， 媽媽咧就唔想我哋咁夜翻屋企，所以咧我哋就提早咗，就四五點嗰啲時間咧就已經去到大埔接媽媽，就一架車咧就走咗上呢個大美督。啱啱嗰日就好天，我哋一家人仲睇咗個靚嘅日落啦，跟住喺一啲，因為嗰邊嘅餐廳大部分都冇閂門嘅，係啦，咁你仲可以坐一啲露天嘅餐廳度睇住個日落嘅時候，一家人咧真係有少少好似。喺一个生活 平衡时空啊，与世隔绝 系啦， 系 点样喺香港嘅生活里面揾到个一少少甜咧？竟然俾我喺呢一度度揾到，所以我觉得即系系苦噶啦。不过我哋都要生活噶嘛，生活都要依旧噶嘛，即系阿妈都要生日噶嘛，系咪？ 啱啊，冇错。 话晒我哋要庆贺佢之后可以两蚊搭车啦，系咪？所以咧即系要同佢贺一贺嘅。咁嗰日咁我哋即系一家人简简单单地咁啊，几个人食咗餐饭，去到郊外嘅地方吸收下新鲜空气，都系可以一个小小嘅推介。今日又红日，慢慢都见到啲雨后阳光啦。即系虽然今朝就有落雨嘅，会唔会大家爬完山之后要找个地方去的话都可以给到少少的甜大家啦。 我以为那个宁静的地方就要去到拜山才无人骚扰到我们啊。你我变了样，没有一种爱永远的平常，若到生死，笑着喊着无常，世界变了样。你我变了样，没有不可退席的印象，寂寞最终浸没了。 对着，没有不可颠覆的信仰，世界变了样。 Super moment 啊，世界变了样啊吓。 系啊，我哋播咗首歌之后咧，你把声都唔同咗。其实今日豪仔咧都唔舒服嘅。 真系终于都话好应节啦。佢一有蒙面化咧，我就嗰日真系病咗，仲要坚系病咗。 系啊，所以你戴住口罩。 我琴日做节目，我已经戴住口罩噶啦，咪好戴埋，做个负责任嘅男人啊，真系咩罩都戴晒。嗱，小娟，你知唔知啊？呢几日啊，都有单新闻啊，啲人即刻谂起你。我头先都同你预告咗，但系我觉得几好笑啫。嗱，佢一直要咁样演变我，我话俾你听发生咩事。咁咧。以前咧不嬲咪有呢、這、一个叫做选择题咧，就系话嗱，如果你咧老婆同埋你外母一齐跌咗落海嘅，你会救边个？即系呢个系经典嘅， 经典啦，系啦， 经典嘅答案啦吓。嗱，咁而家咧佢哋话转咗新嘅玩法啦，佢就话如果你同你老婆 系 同埋你外母一齐出街， 嗯， 跟住俾人哋话你哋非法集结，你会放弃边一个只手？令到自己安全啦、 啊！哇，系 好难度高啊！ 呢啲同 upgrade 咗啊， 而家系咧个真 upgrade 版喎，呢个系 嗱嗱，大家可以有 哇！你个把你个谭玉英同埋阿谭小环全部一齐嚟揾你啊！ 嗱，你可以谂一谂先嘅。咁咧，嗰个前提当然大家就知道咧，喺呢几日里边咧，曾经有一啲都匪夷所思嘅事情发生过咧，包括我冇记错，好似大埔嚟嘅，有个爸爸同埋个妈妈咧，就带住个三岁嘅僆仔踩住个玩具单车咧，落楼下嘅时候就俾英勇嘅执法人员咧就话：喂，你哋咁样系非法集结嘅吓，咁样。咁当然大家都觉得，哇，原来咁都系非法集结喎，点算咧？一家三口落去，咁于是乎底就衍生好多疑问咧。其中一个疑问，知唔知有网友即刻喺个面书度嚟嘅？惨啦，小娟。佢又唔可以帶水電煤一齊出街啊！因為如果唔係，就變咗係即係集體嘅運動， 超級非法集結。 係啦，嗱，所以跟住佢就好快問啦。咁究竟如果今時今日嗰條問題俾你再揀嘅話，嗱，小娟你要齊人之福之後，你要諗一諗，咁你放低外母隻手啊，所謂放低老婆隻手啊，定係放低水電煤邊只？啲男人應該點回應咧？你可以教大家。 我發達啦， 你發達啦， 我終於有自己出街嘅時間。 冇错啦，终于啊，唔系即系以后可以独行侠啦， 系咯， 系咯，即系你话俾水电煤听，嗱，即系唔系我唔想带出街啊，好危险啊，而家带自己出去算啦。 但担心嘅咧，唔止你头先讲嗰单新闻嘅，另外一单新闻咧就访问咗夏威 B B 啊，夏威 B B 咧佢嘅说话咧都几爆笑噶，因为你都知佢不嬲，其实都几着地、几近大家谂嘅嘢噶啦，咁样佢就讲到咧，即系呢个蒙面法之金蒙面法之后啊，吓，佢就话咧，唉，平时中意化口妆嘅佢咧都有啲担心，俾人哋话佢咧刻意隐藏身份而触犯咗法例，咁仲话咧死啦，咁会唔会俾人哋罚我25,000元噶？咁样佢仲咧即系报道就咁写啊，佢更加串爆地咁样讲啊，话担心一旦被捕要入到警署嘅话咧，会唔会俾人摸佢噶？当佢呢个驱风圣药咁大件事啊，咁样啊，所以你话即系夏威 B B 真系好鬼死风趣噶， 佢都谂到。 唔系，其实呢个化口妆咧，相对咧其实就系即系卸妆啦。 啊哈。 咁你话边样系认到个样多啲咧？ 哦，咁睇下你原本你俾边一个样人哋见得多咯。 系咯，阿邵尊你成日都话嗰阵时见过啲女 artist， 哇，认唔到个样嘅。 系咯，咁如果佢化咗妆，算唔算系触犯法例咧？ 唔系，佢卸咗妆先系触犯法例。 卸咗妆唔系真样啊嘛。 但你未见过噶嘛？ 你吓亲嘅都系。 唔系你直情问呢个边个嚟啊？咁样真系。 我真系见过呢啲人。 咪系咯。 系咯。 所以好大件事喎，即 係 對夏威 B B 係咪真係好厚裝嘅？你見到 嗱，即係坦白講， 係係係，阿 Anty， 我勸佢今日就唔好出街啦，因為冇人認到佢嘅， 哦， 冇人認到佢嘅， 但佢化咗妝未認到咯， 化咗認到，但係唔化妝，我肯定你認到。 所以我就話啦，相對嘅啫嘛， 咩啊？ 究竟係化咗妝？你系蒙咗面啦， 系啊， 定系你卸咗妆，你先系蒙面啦。 阿宇，你作为一位女士嘅代表， 你今日系有化妆定冇化妆 有， 有啊， 化咗妆就系咁嘅呀。 哎呀，惨啦！哎呀， 佢话化咗妆系素颜啊，你听唔听到呢一句啊？ 而家兴咩？韩国嗰只咩啊？裸妆啊嘛，系咯，咁即系你而家系认到定认唔到噶？你啲朋友而家认到你噶嗬？ 梗系认到啦，咁梗系要自然最真嘅一面噶嘛。 你梗系答错啦，你梗系话我化唔化妆你都认到啦，冇乜大分别啊嘛，傻妹。 系啊，点都咁靓啊嘛，真系。 系啦，自己个招牌嚟噶嘛，点可以喺呢个大气电波里面度拆咗自己嘅招牌？而家仲搞到而且仆咗喺张台度点噶嘛？系咪？ 冇啊，唔系我真系担心啊！而家咧都唔知道病好定未病好好啊。 系， 因为如果我病好咗咧，行到出街咧，佢话。 你病好咗噶咯，就戴口罩嘅啫。 怕唔怕？怕！一直听众知道咧，系长期病患者嚟嘅，所以咧，冇错，你系可以戴口罩。 系我谂住每三分钟就讲一次，我真系病咗噶。 系啊，总之我都系嗰句咯，你唔好惹我啊。 系啊， 系啊，大家身体健康，出入平安啦吓，听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今日重开超过三十个车站，荃湾线、马鞍山线和迪士尼线暂停服务，其他路线虽然恢复，但多个车站关闭，每八分钟一班车。列车服务提早在傍晚六点结束。将军澳线只是来往北角站至油塘站，东涌线只是来往香港站至青衣站。港铁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海洋公园站至坚尼地城站。机场快线现时不停博览馆站，下午一点起只是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中间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手续全日暂停。轻铁路线614、615、705、706、751和761P 暂停，今日所有来往内地的直通车取消。禁止蒙面规例前日正式实施，民主派会议召集人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今朝早出席本台节目之后话，留意到有记者寻日采访的时候被警员扯去面罩，认为政府急于推行法例，但执法上有好大偏差，质疑警员对执法是不是有足够理解。陈淑庄又认为警员执法的时候需要让市民辨别身份，没有特权蒙面，质疑警察执法是不是就能够凌驾市民，滥用武力。前港督彭定康接受英国天空电视台访问，批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订立禁蒙面法是疯狂的行为，市民会抗议。彭定康认为特区政府和北京都有大量的失误，才会令港人上街，除非林郑月娥真正参与和明白对话的重要性，透过独立调查了解事态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否则他担心不久的将来会有人不幸地被射杀。彭定康又说，即使没有参与暴力活动的人都会找原因，说他们理解为什么暴力升级，他不会宽恕亦都不乐见，但同时不希望见到香港警察现时的执法方式，希望英美会就香港局势发出更加有力的声音。美国通乌门有新发展，再多一位情报官员向监管部门举报面对弹劾调查的总统特朗普，协助首位举报者的律师说亦都会成为第二位举报者的法律顾问。特朗普指控两位举报者都只是得二手资料，没有正确资讯。国会民主党人指控特朗普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施压，要求对方调查政治对手，是违反宪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隧道口出入口交通都是暂时正常的。重阳节的封路方面，西贡直至到下午五点，通往企碧山坟场的慢公窝路是会封闭，市民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就是直至到五点，通往企碧山坟场的慢公窝路是会封闭。另外在柴湾，直至到六点半，柴湾环翠里、连城道、部分歌连臣角道以及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系都会暂时封闭嘅。柴湾环翠里、连城道、部分歌连臣角道同埋以及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系会暂时封闭。警方系会视乎现场情况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揸车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 而较早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由于天气情况改善，现在最高车速限制恢复为每小时100公里。特别提提乘搭机场快线的朋友，现时是不停博览馆站，由下午1点起只是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中间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手续全日暂停，而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手续服务正常，截止时间为飞机起飞前90分钟。而巴士服务仍然是维持正常运作，巴士服务维持正常运作。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嗱，太太用力多少少， 咦， 恭喜你啊，系仔嚟噶。 对唔住啊，仔仔，妈咪对你唔住啊。 有咩对佢唔住？因为你冇问过佢就生佢出嚟啦。有人话生育系父母嘅权利，但如果认为人生系痛苦嘅，咁生仔又系咪一件好事？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晚倾下生育系咪合乎道德？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申冤啊！ 何人击鼓？咦，大人唔系已经判咗赔偿俾你咩？做咩仲要申冤？ 杀上代理瓜分咗我嘅赔偿金做酬劳，佢仲话可以揾埋大状代我追讨，保证不成功不收费啊！ 根据法例，呢啲行为可能构成助纵或包揽诉讼，可判处罚款同最高监禁7年。如果担心冇能力承担诉讼费，揾法援署、香港律师会、执业律师或者相关政府部门帮手。 今日丰 show 快活人有病紧嘅曾志豪， 有都几精神啊！因为所有工作都取消咗嘅黄耀祖， 仲有百无聊赖嘅邓兆尊。今日咧，我哋嘅嘉宾唔系我哋嘅主持咧，永远都系一贯作风啊，维持佢一生人将会承担嘅责任，就系我哋有我哋嘅成日都病，但系又病唔死嘅曾志豪先生。 你嘅意思系我嘅责任就系病啊？ 冇错， 归你。咁啊，香港人咧。就有好多第二家乡嘅，日本系一个啦，英国系一个啦，有个咧都近近地嘅，泰国咧都系我哋香港人咧，即系好中意翻嘅乡下嚟嘅。今日讲嘅呢一单咧，泰国嘅新闻，问你怕未？受下啲卡先。嗱，泰国发生咩事呢？冇，就话说有一个泰国嘅法官，佢就喺法庭里边开枪打自己个心口。唔系嘛？咩事啊？系有一个泰国嘅法官喺法庭里边开枪打自己嘅心口。嗱、哦，系好彩好彩，大难不死吓。而家重伤咧入咗 I C U 嗰度。不过咧，即系呢一个举动咧，已经相当之令人觉得咧好轰动啊！因为喂，点解会咁样嘅咧？法庭里边嘅一个法官突然间攞把枪嚟掟自己嘅心口，咁佢跟住讲咩咧？原来佢话我要以死。去控诉司法受到干预，吓、啊，究竟泰国嘅法官面临紧一个咩问题呢？嗱，就话说呢个法官个名咧就叫做卡那公啊，个名字就系咁读嘅吓，叫做卡那公。咁咧佢就话啦，上个礼拜五咧，佢就就住有一单嘅凶杀案咧就作出呢个裁决嘅。咁当时咧佢个判决咧就话因为证据不足，五名嘅穆斯林嘅男子咧就无罪。不过喺宣判之后咧，佢突然间咧就发表一个言论，佢话啦。要求咧要有一个清晰嘅证据，先至咧可以作出惩罚嘅。佢唔系认为五个人系冇罪，但系司法过程系要透明同埋可信先啱嘅。嗱，其实你讲到呢度好似冇错嘅，因为你要有证有据先能够判人哋有罪冇罪噶嘛。咁佢究竟有咩错呢？但系佢又特别强调话司法过程要透明同埋可信，又似乎意有所指咁样。好啦，于是乎咧，发生咩事呢？有啲人就话啦，原来咧佢喺宣判完呢个誓词之后咧，佢就话佢就即刻攞把手枪自军个心口，咁咧就话佢当时 向法庭里面悬挂的太皇像宣读完之后就砰了自己一下。咁然后呢有啲人就话呢，因为原来呢佢判咗啲人冇罪，但係原来曾经呢有指示有一啲更高级嘅法官呢就向佢施压，就话你要改变判决，要将佢哋全部判决有罪，搞到呢佢哋要判死刑先得嘅咁样。嗬，佢就话啦，我唔相信亦都唔希望自己会呢即係俾人哋咁样压迫，所以呢佢话要以死呢去控诉呢司法受到干预。佢话如果我唔可以遵守呢一个就职嘅誓言嘅，那个法官话我宁愿死啊，我都唔要咁样不光彩咁样继续活落去。当然啦，当地嘅政府就话啦，哎，关咩事呢，佢自己因为个人问题呢睇唔开，所以就自残嘅啫，同呢个司法受到干预呢完全冇关系嘅。嗱，咁啊，即係呢一个泰国嘅新闻讲到呢度，咁我哋冇更多嘅资料㗎，咁不如你都可以做个判断嘅，好人好者一个法官如果因为私人问题嘅啊，你话会喺呢个法庭嘅即係地方度关自己心口嘅机会率究竟有几大呢，可信性有几高呢，咁如果佢讲嘅真嘅话呢，咁会唔会真係代表呢，嗯，其实世界各地呢有好多唔同嘅呢一啲即係专业嘅人士呢其实都受到一啲唔专业嘅干预。係呀，如果你话佢嘅司法系受到更高一级嘅法官施压嘅话呢，咁真係唔系专业㗎喇喎。而当一个专业系受到一个非专业嘅干预嘅时候呢，原来大家系会有好严重嘅后果。有啲人可能就会选择呢就哑忍，好啦，你话咩我就话咩啦。有啲人可能会用啲好激烈嘅方法呢系去反抗嘅。不过无论点都好，你起码都要话俾人哋知道你究竟尊唔尊重自己嘅专业。好多时候呢一个悲剧嘅发生呢其实就系每个人都冇好专业咁样呢履行自己嘅专业。系噶，你话扫地嗰个呢如果唔专业咁样扫地嘅话呢，咁个地方就污糟邋遢㗎啦。你话如果个侍应呢唔专业咁样帮你落 order 嘅话呢，你就冇饭食㗎啦。你话如果一个地方所有专业嘅人士都唔可以好专业咁样執行佢嘅职责，咁呢个城市咪会好乱好乱囉。所以去到最后两个字，专业。我今日嘅喉咙就唔系几专业，我会好专业地叫我两个拍档代我解决其他嘅问题。首先有请，佢话佢今日都尚算精神奕奕嘅，系专业地运用到适当嘅交通工具翻到嚟嘅黄耀祖啊！ 你放心啦，你真系病啊今日，所以咧有啲乜嘢有我同阿小川帮你顶住，你揿好个 panel 就得啦，因为呢样嘢我哋两个顶唔住噶会。成日都会话咧，我哋香港咧有好多唔同嘅朋友，佢哋嘅工作咧，我哋表面上好似知道佢哋做紧乜，但系实质上啊，佢哋每一日工作要面对嘅情况是如何咧，我哋真系唔系好清楚嘅。譬如咧，有一本书咧就系专系咧就讲呢个物理治疗师喺香港系做啲咩嘅。嗱，呢本书咧就讲紧一个妹妹嚟嘅啫，佢咧就一间嘅公立医院嘅一个二级物理治疗师嚟嘅。咁啊，你可能会话，哇，十二点半先至系风之 book 系咪？阿豪仔个环节啦嘛，诶，因为今次咧呢一个嘅书里面嘅内容咧，就俾一个嘅报道啊报道咗出嚟啊！我觉得咧喺今时今日嘅香港，睇下我哋究竟啊香港物理治疗师究竟佢哋点样生活咧啊，都有几多嘢可以一齐谂下嘅。点解咁样讲咧？因为其中一个章节咧就系话咧呢一个嘅物理治疗师喺佢实习嘅时候咧，每一日咧导师就系实习紧咋吓，即系佢未有牌嘅嗰阵时，即系一个实习嘅时候咧，导师就会要求佢哋咧每日要处理五六个嘅证件咁样嘅，即系唔同嘅个案，佢哋要处理啦。原来有一日咧，当佢有机会同一个嚟自瑞典嗰方面嘅朋友咧，即系佢都系一位物理治疗师嚟嘅，两个行家喺两个唔同嘅地方嗰度工作嘅时候，一个对话，而佢哋双方咧都嗌咗一句 Oh my God！ 究竟有啲乜嘢系会令佢哋嗌咗出嚟嘅咧？原来就系咁样嘅，因为咧香港嗰位物理治疗师咧就问到瑞典嗰位嘅朋友就系话：，诶，你每一日要睇几多个证噶咁样？瑞典嗰方面嘅物理治疗师咧就话，大约五至到六个啦，因为佢哋每一个断症嘅时候咧，都起码要用一个钟头咧去评估一个病人啊，究竟佢哋嗰个状况是如何嘅咁样。喺呢个时候，首先我哋有香港嘅代表，佢会大大声就讲咗一句 Oh my God！ 因为点解啊？原来我哋香港医院嘅治疗师每日平均 是要处理30个 case 的。在较繁忙的医院呢，更加可能要呢每人每日是要处理40至60个个案的。咁你可以睇返啦，五六个同埋最多去到40至60个，即是1:10啊，差10倍啊咁样。喺呢个时候呢，瑞典嗰边个物理治疗师就嗌啦 ,Oh my god, 到佢嗌 Oh my god 啦，因为就话我哋唔相信可以有啲咁样嘅情况出现，佢亦都唔觉得自己啊有呢个能力一日可以处理到咁多嘅 case 囉。其实我諗呢一样嘢呢都见到少少嘅一个例子，话俾大家知我哋香港同埋好多嘅大城市啊，话就话我哋一个国际嘅都会啦，不过真係有少少嘅唔同啊。有一点都唔能够否认，不论你係企住喺咩立场都好啦，最近真係有一个洗牌嘅感觉啊。洗牌嘅感觉嘅意思就即係话，当社会上面发生咗唔同嘅问题，可以好肯定去讲唔会系一个单一事件就会令到 boom 咁样爆炸嘅，有好多嘢都可能系累积咗嘅。譬如好多人咧都成日都会讲话香港嗰个医疗结构啊、个制度啊有一啲问题。呢、这个只不过系一位佢形容啦，系一位小小嘅物理治疗师喺佢嘅工作入边都会见到，其实香港同埋外地嘅城市去比较嘅时候，香港嘅医务人员啊工作压力真系非常之繁重，而同时间当佢哋咁繁重嘅时候，亦都代表住我哋香港嘅市民啦。在一般的公立医院呢未必可以得到最完善最妥善的服务，横掂都要洗牌咯，横掂大家都见到周围都真係有少少千疮百孔的感觉，周围都有问题，不如有关的部门彻底啲呀，想真係解决个问题的话，由少去改变，但其实呢啲少如果我哋唔使用放大镜去睇呀，其实已经一啲都唔少㗎啦。风头火势耶，佢返工我最开心，因为佢成日都想做我司机，唉我人好冇办法，但我人好仲要遇到一个个人比我更加好嘅，咁鬼鍾意做司机，成日都话要车埋我返屋企嘅，啊今日大就麻烦唔到你，因为我完咗呢度我仲要去工作啊，大都欢迎你今日呢返返嚟我哋风show快活人嘅邓兆尊。 又系风头火势，我最怕好似考试一样嘅题目啦。尤其是近排香港有好多问题出现咗啦，令到我諗题目嘅时候呢特别难諗啊。所以呢啊突然之间尋晚终于喺4:00嘅时候，係夜晚4:00啊，我终于諗到个题目啦。就係、是、啊其实我哋心目中失身边好多我哋嘅家庭呢，每一个人都想身边嘅小朋友呢有一个健康啊或者长大啊，虽然唔需要你做到呢即係出人头地，但係起码呢你都做一个平平凡凡嘅好人啦，係咪？咁好啦。点解我讲呢个问题呢？其实我身边好多朋友最近聚会或者咩时候呢都同我倾紧呢个问题嘅，即系话我话喂，其实你哋生仔你点教噶？咁样佢话诶，咪尽量做佢咯，嗱，俾佢做多啲课外活动啊，或者等佢入个名校啊，或者成咁样，咁啊慢慢起步啊，入大学啊，咁样我吓、啊、你谂嘅嘢咧，当然系好，但系咧，我谂有好多时咧，你哋都做个小朋友，或者你哋亦都会忽略咗一啲比较紧要少少嘅问题，例如究竟喺学校同啲咩同学玩啊？佢话点解你会咁问啊？我话嗱，喺我心目中或者喺我嘅经历当中咧，一个人嘅成长咧，有几样嘢咧系影响都系好大嘅。第一，当然系家庭啦，即系父母啦。其次，我话俾你听，最重要嘅系同学，因为点解咧？你群到啲咩同学，自然地咧，你个人就会向住嗰方面即系去咯噃。好简单，我以我自己一个为例啦。虽然我喺香港嗰阵时读书小学几叻嘅，中学咧因为太多课外活动啦，我由第一由头几名嘣一声一跌咗落去百几名嗰度，我自己都打咗个突。因为点解嗰阵时一上中学就好多嘢玩啊嘛，好多嘢玩嘅话，自然就参加多课外活动，咁啊自然读书就差咗啦吓。点知我去到外国读书啦，侥幸地咁我好好地咧就行咗一班比较贫苦嘅学生咁啦，咁佢哋每日嘅行为系咩咧？就翻学。放学买餸煮饭洗碗读书做功课，跟住瞓觉又翻学，如是者一路咁经历嘅时候咧，我发觉我同呢几个人一齐相处嘅时候咧，我嘅学业即系我自己做嘢方面咧，突飞猛进到我自己都唔相信，我咁大个人未试过走去考试做一份试卷，居然可以做完之后仲有成半个钟头剩俾我喺度 check 翻有冇咩错。以前边度系噶？做学生永远都系唔够时间答晒啲题目噶嘛。所以你话咧，一个同学对一个人嘅影响系几咁大咧？好啦，其次啦，出嚟做嘢啦，再影响佢系咩咧？系你嘅同事啦。咁虽然而家好多我哋成日都话啊，而家嘅后生仔冇乜心机，冇乜挨苦嘅能力。咁可能因为始终个社会喺度不断变紧嘅。咁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 generation 嘅人咧，都有佢自己嘅思考能力或者自己嘅习惯，我哋都唔可以怪佢。但系其次咧。 以前嘅我哋就系话啊，你做好嘢要挨，挨得多嘅话吃得苦咧就好啦。但系我希望大家要明白一样嘢，后生仔、小朋友或者中学生都好，其实你话佢哋嘅心智成熟未咧，我可以讲俾你听。就以我自己为例讲，我对我自己觉得就系话，我到四十几岁啊，先至可以睇清楚呢个世界系点样样。咁四十几岁前我咩咧？我以为自己好叻，我以为自己都睇得好清楚，原来。只不過睇清楚一成啦、兩成或者三成到，其實好多嘢未經歷過咧，係唔知道究竟依家個世界係點樣運行嘅，或者而家身邊嘅人係點樣嘅。咁我哋有啲時咧係唔可以怪佢，尤其是而家喺個香港嘅社會咧，好多嘢大家好多心煩意亂啊咁樣。啊，爸爸翻嚟或者媽媽翻嚟嘅時候，一啲好小事就會嗌交啊，或者小朋友做錯少少事咧，又會突然之間可能比較火氣大去話佢啊咁樣。其實可唔可以諗深一層咧，調轉諗啊？啊既然想好嘅话，不如大家将就一下，或者你同我你提下我提下你啊，大家再收下啲火啊，咁样教好个小朋友听，将你自己经历过嘅嘢慢慢当古仔咁讲俾佢听，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佢第一次觉得你好似讲紧大话，或者讲一啲不切实际嘅嘢，但系好啦，一次应验。两次应验，三次应验啊！你估第四次佢会听唔听你讲呢？我话俾你听，系一定听。所以你将你自己嘅经历慢慢讲样灌输俾佢嘅话咧，到佢慢慢成长到大嘅时候咧，佢会变成一个比你预期中早啲成熟、早啲了解嘅呢个世界嘅人咧。佢将来嘅途径咧，都会比而家幸福好多嘅。即系我咁样，我最后咪拣咗翻嚟做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Nothing can stop it now.You can't outrun your fate. You can't stop me. You can't stop me. You can't stop me. You can't stop me. 力神完场罪恶的解救，秩序快消失我盖粉，谁人能明了？曾与死拉近，夜幕里只得我发奋。无人在路上，只得我与你。前行是绝地，只靠勇气。难逃避现实，我接受命运，仍然要尽力，不会泄气。 凭我傲气，维持人世道理，来获取胜。 特警新人类的几个男孩子， 廿年啦，你知唔知 道？系啊，其实而家全部都变晒人夫啊、人巴啊咁样咧，真系边个可以 stop 到佢哋咧？其实冇嘢，系佢哋可以自己 stop 自己，即系有小朋友得噶啦。You can stop me。喂，而家成日话香港咧麻麻地嘅话咧。出走啊，走远啲啊， 走边度啊？ 走去南极啊！ 哇，好远喎，咁真系 谂都冇谂过，我知唔知南极？ 系啦，但系我哋有机会可以去， 真系。 钱都唔使俾添， 唔开心。 系啊，嗱，只要咧，嗱，睇下先啦。 sponsor 我哋啊， 你系咪成年人啦？ 系 成年人啦，讲到英文，讲到英文啦，惊唔惊水啊？ 唔惊。 唔驚水，可以去啦， 系 冇错， 咁就得噶啦。 因为咧，其实你都可以话一啲即系宣传嘅一种技巧啦，就系、是、个 ASCNC 咧， 系 佢就同一个咧非牟利组织啊海洋保护协会咧合作，就展开一个咧南极度假活动， 哦、 就会喺今年嘅12月咧，同一个南极嘅科学家咧一齐去南极咧执行研究工作。呢五个幸运儿，佢得五个 quota 嘅啫。即系等于你可以喺，如果我哋用大家明白嘅语言去南极 working holiday。 嗯，有冇话要即系如果你十二月去嘅时候系留几耐噶？有冇讲到？亦都有冇讲到咧？系咪即系话 一 个 月 一 个月嘅南极系啦？ 但系全球招募啊？定系 全球招募？全球招募 哇，咁好 难、啊。系咯，系啊，难噶。 我又唔系特别生得高大靓仔嗰啲， 未必嘅，或者你去俾人研究咧， 都可以噶， 好多刺激我， 即系睇下你亚洲人会引动嘅能力有几多。 嗱，你可以咁样谂嘅，佢嘅条件咧，除咗头先嗰啲有啲硬条件咧，就话识讲英文啦，你系成年人呢啲，即系冇得去即系瞒之外咧。嗱，其他嗰啲咧，你有機會可以透過面試技巧咧嚟加分嘅。 哦，例如咧？ 例如其中一樣咧， 面試我 OK 噶。係啦，例如其中一樣就話，只要對環保呢件事啊充滿熱誠。 哦，咁實充滿熱誠啦！我哋每一次啊， 你而家話俾我聽，你兩個如果你要去見嘅話咧，點樣證明自己對環保啊充滿咗熱誠咧？真啊！ 我俾前輩答先，係啦。 我一個禮拜唔換內褲，算唔算環保？你一定要答我咧，俾人哋刁轉，你明唔明啊？ 唔係 OK， 我即刻幫佢剔哦，即係你用水啊比較少啲啦，係咪啊？係喎，但係你每次都抌咧，可能係咪啊？ 我會咁答，我會話咧，我做嗰個節目裡面咧，一個禮拜五日裡面咧，我哋通常都會講到一啲嘅環保议题嘅，咁起码咧，我已经咧有好努力将呢个环保议题咧散布去到香港每一个角落。而家我希望可以散布去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嗯、多谢，知唔知 好有 话好有瑞小姐嗰啲啊？ 系啊系啊，如果俾我答，会同佢讲话，你睇下我其实已经生咗56个小朋友噶啦。咁点啊？好明显我真 系 好环保啦。 系我唔用嗱，所以我哋三个人嘅答案都系有一啲刁转。 但系佢好需要讲大话，边度生到 佢惯性咧系有啲潜意识嘅字眼。语言艺术 啊，咩环境对环保呢充满热诚咧，都 有冇第二条啊？ 第二，具有冒险精神。 冒险精神我有噶，你谂下，我日日对住呢啲嘅拍档，我都够胆翻工。佢哋随时会出错，可以补噶嘛？ 冒险精神我哋输， 点解？ 我哋如果同邵尊应征嘅时候咧，佢又话：，我邓生，水电煤、风雷电，哇，十二生肖齐晒，你冒险精神大啲。 交嘅嗰啲相，冇交就冒险嘅。 好难同阿邵尊比。 系啦，呢又佢赢，呢又佢赢。 胡真头先俾头先个答案，佢冒险多我。 系，如果你真系生五六个嘅，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你同于你同嗰啲咩世界末日有冇分别？ 冇啊！你仲要同佢讲话，我最近嗰个细路咧就系啱啱蒙面化嗰日咧就生出嚟嘅。哇！你勇者 系啊， 你仲唔有冒险精神？ 跟住就会讲话咁。唔係，你話嗰一日製造出嚟就話好有冒險精神啫，嗰日生出嚟控制唔到咁啊，大佬。 所以我喺前面對環境充滿熱誠先咯， 啱啱。 係啦，佢話嗱，只要你可以咧喺你面試嘅過程裏邊咧展示到你對環保充滿熱誠啦，具有冒險精神咧，你就可以做噶啦。啊，做啲咩咧？佢就話嗱，你去到南極嗰度咧，首先就要負責，好重要嘅，負責搜集嗰啲積雪嘅樣本。 哦， 係啦，冬季刮、 啊、 西季刮。系啦，咁啊， 積雪未必嘅，可能好難作嘅，去到南極啲好硬嘅。 係我但我驚而家咧好容易作到咧， 成日都話冰川融化， 冰川融化啊嘛。佢話咧要研究下咧嗰啲微塑料嘅積聚程度點樣影響啲船。 我都唔知咩叫微塑料， 即係嗰啲咧微膠粒啊， 即係啲硬。 哇，勁喎！你睇下，我好啦，唔同你爭啦，俾你去南極啦。 唔係 英文都答埋出嚟啦， 唔係英文唔緊要，佢個專業名詞都出埋嚟啦。係啦，嗱，咁佢。 多功課 係啊！佢話咧，你喺呢個旅途中間咧，亦都有機會參觀南極其他地方啦。最緊要咧就個參與者咧，你係唔需要有任何專業資格嘅， 係 即係你唔使諗住話喂，我識攀石喎，唔需要，唔使你識。 我仲以為譬如佢又要做啲咁即係資料搜集啊、樣本收集啊，我仲以為可能係讀邊一啲嘅科目會有幫助嘅。 我覺得係請打雜啫， 其實都係噶，咪幫手。请帮手，咁但系 要 po 相，跟住就即系宣扬究竟而家南极是怎样咁啊？ 系啦，但系佢唯一我觉得比较巴闭咧，就要通过一个咧，即系浸喺冰水里边嘅一种训练咯。 系咪啊？ 因为佢话挑战我咧，真系。 佢话你喺去南极之前咧，就要先去呢一个智利嗰度咧，就去做一个浸活嘅训练，即系你要浸喺嗰度。不过佢唔知系浸几耐啊。跟住学习冰川学同埋采集样本嘅技能。 再喺实验室里面工作，我怀疑都系 系 啦，睇你可唔可以斗快揿到紧急掣，咁就可以噶啦。咁然后佢就话嗱，拣五个人咯。之前原来佢已经即系开始有呢啲噶啦，就拣咗五个人咧，就去意大利呢一个村庄咧，就做修补嘅工作。咁、 啊、 由于嗰度意大利咧，你即刻觉得哇，好似 可唔可以拣去意大利？ 系啦，为文艺复兴作出贡献啊！大家喺香港嘅话，即系你叫我做三行啊？ 唔系，同埋你谂下，我意大利我修补完嗰个文物之后咧，我跟住可以饮一杯嘛？去到南极你可以做咩？饮杯暖水先，好冻啊！咁 可以见到，可以见到，哦、我都唔敢讲，我见到企鹅北极熊可能都冇必见到噶咯。 系啊，都有嘅。 唔系 南极嗰边都有， 南极好似冇企鹅。 南极有噶，好似 上次话南极嗰个企鹅嚟嘅咩？喂，唔好讲咯。 应有此事，但认为教育局有需要了解大局，作人手安排，但局方唔需要校方交学生嘅名字。美国同北韩结束在瑞典的工作层级会谈之后，北韩代表团团长、外务省巡回大使金明吉飞抵北京。他说朝美今后对话的前景完全取决于美国，促请华府转变态度。金明吉批评美朝首脑六月底在板门店会晤之后，美方根本没有改变态度。他对两星期后重启工作会谈表示质疑，认为美方根本没有拿出似样的解决方案。美朝上星期六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重启无核化工作层级磋商，但北韩宣布谈判破裂，批评美国没有改变老旧思维。美国就说两国代表有非常好的讨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1,346点，跌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06.8，瑞士法郎0.995，澳元0.675，加元1.332，新西兰元0.631，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7.6美元，卖出1,507.9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西部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重阳节封路措施啦。喺钻石山、沃学里部分沃华街通往钻石山火葬场嘅通道，介乎钻石山殡仪馆同埋中电变电站之间嘅通道，同埋钻石山殡仪馆旁通往思亲堂的通道亦都会暂时封闭的，一带是会有交通改道措施。另外长沙环由永明街通往坟场的通道暂时封闭，由永明街通往坟场的通道暂时封闭。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暂时畅顺。继续讲返港铁消息啦。港铁重开超过30个车站，荃湾线、马鞍山线同埋迪士尼线仍然系暂停服务。其他路线虽然恢复，但系多个车站仍然系关闭嘅，维持每8分钟一班车。咁搭港铁嘅朋友留意啦，列车服务提早喺傍晚六点结束。列车服务提早喺傍晚六点结束。咁轻铁方面啦，轻铁路线614、615、705、706、751、761P 仍然是暂停。今日所有来往内地的直通车是会取消。另外巴士服务就是维持正常运作的。巴士服务维持正常运作。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最后提提揸车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展翅清健超新星2019。今集的主角是任职建习飞机维修员的黄仲琪。 因为小时候已经很想接触飞机了，当我第一次在飞机底下走过，哇，那种感觉很难去忘记咯。 想知道十位展翅青见超新星的奋斗故事，逢星期二晚上十二至二，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师兄祠堂啊。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諗一諗，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难得我疼疼 阵，哎呀，难得我疼疼阵，阵到入心啊！ 哇，你啲肥膏厚成咁都觉得冻，唔系啊嘛？ 啊，施主，呢度冷气劲得滞啫，诶，唔系冻到我疼疼阵咯，你做下好心咧。 哎呀，但我冇带衫喺身，咁啦，你住住我其中一间别墅嗰度避下寒先啦，细细地几千尺，你唔好介意啊。 好心咧，福心咧，你施舍下我呢个可怜嘅排骨仔咧。 哎呀，你都可怜下我呢个排骨仔好唔好啫？唱得好难顶啊，喂！我俾啲钱你去买嘢食啦。 哇，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多张金牛喎、 啊。哎呀，我今日冇带银包，攞住散纸用住先啦、 啊。你有冇女朋友噶？我可以以身相许噶。 你千祈唔好、 啊。咁施主，你高姓大名啊？ 我咪邓兆尊咯。 方舟快活人今日有冇乜钱嘅排骨豪？ 有几多钱都唔够佢咁多钱嘅黄耀祖， 有好多钱都俾人缴晒系嘅邓兆尊。 嗱，天气就廿七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嘅吓。 系啊，呢个周末嘅时候咧，我嘅所有近乎所有工作咧都取消咗啊。即系有阵时，譬如排气嗰啲咧，又会担心啊。如果收得夜嘅话，路面嘅情况是如何啊？所以就取消啦。咁有啲司仪嘅工作啊，因为成个 show 都取消咗，搞到我反而咧多咗一个时间，我去睇咗一套咧，我上个礼拜都讲过。我好期待想睇嘅电影，系啦，我睇咗小丑捉卡，开头本来系礼拜六睇嘅，但因为礼拜六咧买咗飞之后咧个商场冇开， 哎、 所以咧就睇唔到吓。 有冇得退票？ 有得退票嘅，即系佢讲到，不过好似有少少复杂，佢又要我咧即系 send email 俾佢啊，因为我就网上购票嘅，跟住佢就 send email 俾佢，俾翻嗰啲 order number 佢啊，跟住佢就会话退翻俾你，搞几耐唔知啦，但系唔紧要，咁人哋咁大个商场，我又唔会惊佢呃我嘅。 大概捉卡第二集上嘅时候就退翻俾你噶啦、 啊。好似话唔会有第二集啊，讲过。所以咧，但系嗱呢一套咧，大家都几期待啊！之前有讲过啦，喺一啲嘅影展，譬如威尼斯影展就攞咗呢个最高荣誉嘅电影奖啦。咁、好多人都会话咧，呢位男主角嘅演绎啊，即系其实历代小丑呢一个角色咧，大家都喂。好留意嘅、即係佢通常呢就好少係做一个主角嘅。 係啊。 係啦，蝙蝠俠嗰个即係做主角啦。 嗰只 大反派咁样係咪。但今次即係攞咗佢嚟做主角啦。我睇咗之后呢都有亦都见到有啲新聞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去睇嘅时候呢，我一入场我见到有一啲嘅状况，我已经喺度諗点解呢，点解会咁样出现嘅。我见到有几多小朋友去睇。 我入得去嘅咩？ 呢套唔系一套三级片嚟， 但系二 B 啦，起码 应该系二 B 嘅啦，起码噶啦，其实都。但系其实我自己知道佢同平时嗰啲即系超级英雄电影啊，佢唔系超级英雄电影里面反派抽咗出嚟啊，都系好啱一家大细去睇嘅。但 系 其实佢里面的而且确系有啲嘅情节咧，同埋画面都真心几暴力噶。我自己个条线都几阔噶啦，但 系 有啲位我都听到人嗌咗出嚟嘅咁样。系啊，即系其他有人嗌出嚟，所以咧，即系我第一部见到咧，即系 从新闻睇到边啲暴力啲啊？ 哇！ 咁永遠現實係最暴力嘅。如果你咁講，我點樣睇到一部套戲啊？係咪 新聞介紹 trailer？ 咁、新聞介紹新聞唔會介紹 trailer 嚟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即係第一步要同大家講嘅咧，其實家長如果你哋咧想帶小朋友睇呢套電影嘅話， 好大啦！ 真係諗下你個小朋友合唔合適佢睇啦。 我試過咧，佢就算係傳統嗰啲超級英雄咧，即係 Iron Man 嗰啲，唔知第四集嗰啲咧，佢其實帶僆仔嚟咧，嚴格都唔啱佢二 B 噶嘛。 係 嗰啲僆仔其實睇到咧，佢炸到啲手断啊，又剩嗰啲咧，啲僆仔都嗌噶。 其实所有嘅灾难片咧，都有啲断手断脚甩头啊，嗰啲咁样都走唔甩噶啦。 其 实 真系何苦咧？你忍一忍手啊，唔使带埋佢睇啊，真系。 系啊，呢个系二 B 级啦，我 check 咗二 B 级啦。咁佢有啲嘅画面都系啊，所以呢个第一句奉劝嘅家长们，如果你哋谂住今日重阳节搵活动嘅话咧，呢套电影系好值得去睇，因为我觉得拍得非常之好。 细路就唔好啦。 但系小朋友嘅话未必啱数啦。 如果少尊呢一类型咧？即系就 本身系咩类型先？ 唔系佢系啦，佢经常都受到暴力对待嘅呢一啲可怜嘅男人，应唔应该带埋伴侣去睇咧？ 咁你嘅话，你睇好有同感，因为小丑嘅遭遇咧，都系受到别人嘅即系嗰啲欺凌。咁啊，小尊，你谂下你几感同身受啊？ 咁我听日应该化翻个妆翻工。 系啊，化翻个足卡妆翻工啊，真系。 但佢里面讲到嘅情节，其实我谂好多香港嘅人睇到嘅话咧，亦都会几 related to 就系而家喺香港发生。紧嘅事情，可能呢一样嘢又会令到大家有一啲联想，其实都走唔甩嘅，即系都几合理嘅，因为佢就系讲紧剧透太多就唔好讲啦，系啦系啦，但系值得去睇啦。 你最后喺边个商场有得睇啊？你知唔知道？而家我都好惊咯，嗰个商场开唔开嘅咧？ 我仲 最后喺边个地方？ 太古城嗰边度睇，仲要咧， 仲得咩？ 嗰邊 OK 啊， 哦、竟然係 啊，禮拜日咯，琴日朝頭早去睇咯。 太古城唔係你嚟嘅喎，你成世都買唔起個單位喎。 邊個啊？近啊嘛。 你唔記得啦？太古城二六。 跟住 我而家都唔敢去太古城。 但我想講嘅話咧，係我真係未試過，因為。咁早去睇戲，因為有陣時你都會擔心啊，晏啲會唔會冇得睇咧？因為我見到自己嘅時間表，除非啲工作繼續取消啦。如果唔係嘅話咧，日日都要工作睇唔到噶啦。咁不如我早啲啊，晏啲嘅話都唔知人哋啲商場閂唔閂。今日呢一排係咁噶嘛？哇，55蚊就張飛，我簡直覺得自己咧係阿錢個 friend 啊！你明唔明白啊？ 咁平啊！ 真係正啊！咁樣嗱，但係咧，我喺香港睇到，我覺得套戲好好睇啦，男主角真係做得非常之出色。但喺外國嗰邊上映咧，呢套嘅電影咧都有。有几多唔同其他嘅新聞出現咗，例如喺紐約嗰邊。如果講，我會話套戲講小丑啦，講佢嘅背景啊，佢嘅成長各樣嘢咁樣啦，或者簡單嚟講，唔算劇透，大家都估到啊，成魔之路啦， 係 啦。但係如果你喺紐約嗰邊啊，你睇緊呢一套電影嘅時候咧，當每一次呢個小丑佢即係殺咗人啦嚇，現場喺個戲院入邊度，有人拍手掌， 哎、 有人企起身。鼓掌，你估你喺嗰间戏院里面， 你惊唔惊？ 你惊唔惊啊？ 我梗系惊啦， 真系会惊啊！ 我会起身帮手拍掌啦。 系啊，呢个时候老虎都一齐拍，我都觉得好好，我都觉得好，我哋一齐，我哋一齐 和咗佢先啦，第一步系咪先？嗱，因为咧就话咧呢一套嘅电影其实系上演嘅时候咧都有几多唔同嘅其他嘅回响啊，有啲咧就话咧，咦，好似太暴力喎，嗰啲大家系咪啱睇啊？亦都有话咧喺纽约嗰边咧就有一位嘅男子啊，每一次咧就系呢个小丑咧，即系做咗啲恐怖嘅事情嘅时候咧，就拍手掌，令到全场嘅人咧觉得好惊。最终咧，保安人员咧要入呢个戏院入边咧，将嗰个男子带走嘅咁样。而另外喺加州嗰边咧，亦都收到一啲嘅消息，就话有戏院咧就收到呢个恐吓信啦，就话咧即系话你唔可以播呢套电影，因为里面咧就系话令到有啲嘅朋友可能联想到之前发生过一啲嘅枪击案咁样。所以咧喺加州嗰方面咧，亦都真系有戏院咧试过啊，即刻咧就取消咗两场嘅放映啊，要隔咗几日，佢哋咧先至够胆再播呢一套嘅电影咁话，所以都即系几多唔同嘅新闻啊！ 你自己睇完咧，你有冇翻到去真系嗰啲血脉沸腾啊、肾上腺素啊？ 哇 啊！ 我会讲其实系我自己upset 咗两个钟头咯 ，upset 咗两个钟，但系嗰啲即系 嗰啲画面冇刺激到我，但可能佢讲紧一个人 个 剧情个内容，因为拍得真系几震撼啊！即系讲紧一个人点样成魔，而我头先都话啦，里面嘅一啲嘅画面啊，亦都可能真系会令我联想到现今嘅香港嘅，所以即系如果你谂住开开心心睇一套娱乐嘅电影嘅话咧，你睇完你会 但如果睇泄愤咧？ 泄愤，我唔知道。总之我睇完之后我系沉咗两个钟，我同我隔篱嗰两个钟头都冇乜点讲嘢， 系咪啊？ 系啊，因为佢就算佢入戏院睇嗰阵时，佢都冇估计到原来系咁即系讲到咁尽噶啲嘢会咁样，所以大家个心情咧都系几 heavy 噶咁样，所以咧呢一套嘅电影好睇又好睇啦吓，但系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咧，有啲人咧又有发生过就一啲醉酒闹事啦，搞到咧就有一啲嘅打交咧个戏院入。边都出现咗添，咁所以西班牙、意大利啊，亦都有戏院话咧，宣布因为保安嘅理由咧，就禁止观众戴住面具或者攞住玩具枪入呢间戏院度睇戏。 咁攞住玩具枪梗系惊啦， 玩具枪啫，但系小朋友咧，如果系三岁 都可以抢咗两只表啊，知唔知最近？ 系啊，系啊，所以都真系好多世界各地好多回响啊吓。不过肯定一样嘢嘅就系、是，当佢上个星期喺美国开画嗰阵时咧，系成为咗十月最高开画票房嘅电影。单日的票房已经有成差不多$40,000,000了、 如果 你有看他那时夜神起义那个呢，咁嗰个上一代小丑啦，仲已经离开咗添。咁有冇你觉得即系边个出色啲？ 嗱，冇得比较，因为我觉得两个都出色，我真心觉得两个都出色。但系有少少唔同嘅就系呢一套嘅小丑，其实由头到尾都真系讲佢嗰套咧，都仲会系讲一个故事啊，讲嗰个城市是如何啊，蝙蝠侠又点样啊。但系呢一套即系我唔知数唔数到有任何一场戏系冇呢位小丑嘅。 咁个主角嚟噶嘛？ 小丑呢套新呢套咧，有冇蝙蝠侠出现过咧？ 冇，完全冇。 系啦，都系喺嗰个城市度，都喺呢个都系个城度出现嘅发生嘅故事。但是冇蝙蝠侠出现过，真系讲紧呢一个小丑佢嘅人生是如何。 所以你可以对号入座又得，你可以当系逃避现实都得。不过我永远记得小丑佢嗰个口头禅，嗰阵时真系风魔大家嘅啫。Why so serious? 进入 renew。 Pick me up tonight， 이소리다시해붉은 color Baby 나로더주생각해So serious， 系啊，佢系韩国嘅 Shiny 啊呢只歌曲啊吓。喂，讲到韩国咧，其实之前有啲综艺节目咧，大家耳熟能详嘅，可能啊考下大家仲记得啲咩综艺节目？仲记得啲咩 ？Running Man 咯， 系咯 ，Running Man 啦，或嗰啲咩三日两夜啊，其实佢哋嗰度都有噶。 其实我好少睇噶，我 正常嘅，好似男嘅男女比例咧系女偏多噶，但我估唔到阿宇都冇睇过咁解啫嘛，真系。你就係中意睇嗰啲荷里活嗰啲係嘛？ 唔 係 啊，就係睇 Running Man 咯， 即係 啲大台播嗰啲。 係啊，唔得啦，過咗啦，已經係啦，好啦， 行開。 原來咧，佢話即係如果大家仲係停留喺 Running Man 嗰個年代咧，佢話原來而家已經有個新嘅都幾得意嘅啦。咁咧都係有嗰個主持有份做嘅劉在石，即係被譽為呢個國民主持啦。 戴眼鏡嗰、那個。 係啦，戴眼鏡嗰、那個。咁咧佢就同一個叫曹世浩嘅主持咧，咁佢哋原來主持有一個新嘅節目咧，就叫做 You Quiz on the Block， 咁已經去到第二季嘅啦，咁樣。咁咩叫 You？ Chris 啊，系啊 ，Q U I 二石啦，即系嗰啲即系答问啊测试咧，即系话直接喺个街头度咧，佢点玩嘅咧？佢喺街头度咧就拦住啲路人，随机咧就问佢一啲即系问题答案咁样，譬如有啲似我哋嗰个猜猜我是谁噶， 系咪点啊？ 即系佢会咧，譬如佢就话嗱，俾你估入物件。呢样物件咧，譬如佢就话，喺好多足球比赛上面都会出现嘅，曼联对利物浦咧有出现过嘅，即系佢会咁样俾贴士咧，咁然后啲人就会话，系咪嗰件波衫？即系譬如咧，如果发生咗一件，譬如话嗰啲七榄咧有人除衫事件咧，佢就可能会用呢个方向嚟问你，你喺七人榄球赛成日出现嘅。佢一出現咧，啲人就會大叫嘅，係咩？哦，除衫 入波，入波， 係啦，入波，除衫啊嘛， 係我明白，係啦，可能嘅，冇錯 咁 樣， 入波咁樣，係啦，佢嘅玩法就係咁樣嘅。 OK， 好啦，咁你估下最近呢一個節目喺大陸遭遇到呢一個轉播上面嘅困難？ 点解啊？ 系啦，点解咧？ 系咪因为佢问嗰啲问题比较敏感啊？你知啦，成个内地都好敏感噶嘛。 系啊， 一问到香港嘅状况系咪话？ 系啦。 哎呀， 咁你觉得佢系衰喺咩地方啊？ 我估嗱，如果佢个节目而家都知道咧，要打向世界各地啦，唔好净系话即系中国啦吓，佢哋嗰啲写问题啊内容应该都。好保守下 啦，应该唔会太过超尺。 不过，但如果佢系即刻要人哋答啊嘛，人哋点答佢控制唔到 啊？可能 系咪惊个 观众答嗰度出事啊？ 嗱，佢依家就咁样嘅，佢个节目就拍咗噶啦。咁你知内地咧，成日都有好多网站会即系。我都唔知佢合法定唔合法咧，就轉載咗過嚟噶嘛。咁以前你睇嗰啲韓劇啊，或者嗰啲 Running Man 咧，好多人都係睇。 哦，咁如果 內地字幕 佢要禁嘅話，佢就點樣都可以禁嘅。 係冇錯，但係而家個問題，佢出現咗一幕咧，佢就話第一次有嗰啲即係字幕組咧，因為而家網上好興噶嘛，就將呢個外國節目翻譯咗過嚟，咁啊配曬字幕，自發嘅喎，好多人 字幕就同嗰個原創唔同嘅。 冇錯啦，佢話而家出現咗一幕奇景咧，啲人啲內地網民咧一路睇咧，譬如佢成集可能問。好多路人嘅集，每一段都冇嘢嘅。佢话零零舍舍咧，去到问其中一段嘅时候，佢话点解嗰段冇咗问题嗰个嘅字幕？ 哦， 净系得咧答案有嘅啫。 系 咁，然后啲人就好好奇，因为韩文真系唔系过识啊嘛，英文都仲有得估下啫。啲人就喺度求咧，就话喂，究竟原版佢问咗啲乜嘢啊？佢点解冇咗个主持人嘅问题，就系得个答案？然后最尾咧，净系见到佢话啊，你答错咗啦，攞个奖品走啦咁样。跟住啲人好好奇。咁终于揾翻个原版啦，原来就咁样嘅。刘在石佢哋咧就喺街上面咧就揾到一个庆熙大学嘅学生，就同佢玩咧就话啦，嗱，你要选择回答关于香港嘅问题，好冇问题冇问题。呢样物件咧最近就喺香港嘅反修例示威里面出现，被视为反抗嘅象征。你估下呢个咩物件嚟嘅？ 哦， 原来佢就问咗呢条问题。 咁如果系嘅话，内地又真系好难播。 嗱，咁严格嚟讲，佢又冇讲咩衰嘢喎。你当新闻描述都得噶。你下一句 新闻都唔描述噶嘛？点播啫？ 唔系新闻可以描述， 佢新闻佢用佢嘅方法去描述啊嘛。 肯定嗰个答案咧，个建议系好 common 嘅， 好 common 嘅。嗱，其实而家都可以玩嘅，因为我都未开股。嗱，你两个就 系 庆熙大学嘅学生啦。呢样嘢同最近香港嘅反修例示威有关，被视为反抗嘅象征。请问呢件物件系咩？ 嚟嘅咧？ 我一定中啦，你讲先。 你一定中先，添啊！面口罩咯， 口罩嗱，口罩都唔系 口罩啦，口罩整到有个咁蒙面花出现。 早两日 睇 update 睇 update 啦。 sorry， 好，今日又俾你试下，又俾你试下，前辈。 今日都会用嘅， 今日都会嗰扎花啊？ 唔系啊， 嗰把枝 啊嘛，系啊，嗱遮系嘛，系啦，咁咧， 我遮佢就系拣咗。 系啦，当时咧嗰个学生咧，佢就唔系咁答，佢就话头盔。 头盔， 佢就戴头盔。咁个主持咧就话啦，俾多个 tips 你。 系 2014年嘅时候咧，呢个物品已经出现咗噶啦。 咁更加唔可以出到街啦，内地遮咯，咁咪遮下。 冇错啦，佢系答啱嗰个答案系遮嘅。嗰个大学生答错咗，佢答咗头盔。 哦， 咁咧结果就即系输咗啦，咁样。咁就系呢一段，原来咧佢话即系出到去喺内地字幕版嘅时候咧。完全就 skip 咗咧呢一个问题，净系见到点解我净系答咗一样嘢，跟住攞咗个礼物就走咗咯，咁样系啦。咁然后咧就开始引起争议啦。争议嘅地方咧就系啲内地网民就话：点解你韩国嘅综艺节目你要讲政治？有冇搞错啊？咁样咁跟住韩国啲网民咧都有得睇翻。佢话：喂，我哋综艺节目问咩？唔关你事系嘛？其实唔系拍俾 咯， 其实唔系拍俾你睇噶。 都唔知嗰、那个即系喺内地嗰个播放版本系原装版啊，定系地下版嚟嘅？系咪呢一个？ 都系噶。咁然后就大家就喺度好大争议咧。佢就话啊，其实咁究竟边一个系主，边个系客咧？即系睇呢一套剧集呢个综艺节目嘅。系佢系为韩国本地人服务啊？定系话唔系噶？而家我14亿人睇你，我多好多。 咁系我哋系主场啦，咁就 系 咪？ 究竟边个多啲咧？咁样系啦。而家大家就话呢个字幕组系咪用咗呢个方法咧嚟救咗佢咧？已经 其实嗰个要播放嘅时候，其实如果佢聪明啲嘅话，理应呢一段咧，即系好嗱，我觉得好合理嘅。嗱，任何地方都有佢哋自己电检嘅条例噶嘛，你咪剪走咗咧？ 咁但系 又 惊唔够，即系嗰啲数据唔够执啊嘛，唔够时间啊嘛， 剪咗短啲咯， 系啊，播短啲咯。不过估唔到吓，而家可能播字幕都好考究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禁止蒙面規例生效之後，首次有人被檢控，一男一女被控一項非法集結罪同埋一項違反禁止蒙面規例罪。案件朝早喺東區裁判法院提堂，兩人暫時無需答辯。案件押後至11月18日，以待警方進一步調查。兩人分別獲准以現金300元同1000元保釋。期间不得离港，24小时内交出旅游证件，并要遵守宵禁令。逢星期六到观塘警署报到。两名被告分别是一名18岁城市大学1年级学生，同埋报称无业的38岁女子。佢哋同被控在今个月4日同5日在蓝田启田路一带，同其他不知名人士参与非法集结，并在5日冇合法權限同埋合理辯解，而使用相當可能阻止識辨身份嘅蒙面物品，即係掛耳式口罩。過百名戴上口罩、穿上黑衣嘅人到場聲援，並喺散庭之後喺法院外打開雨傘，多次高叫「蒙面無罪、立法無理」等嘅口號。昨晚有示威者用雷射筆照射九龍塘窩打老道的駐港解放軍軍營，有解放軍在軍營內舉起黃旗，警告示威者盡快離開。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用雷射燈照向軍營是騷擾行為，駐港解放軍舉旗警告是正常和自然的動作，只是想對方停止騷擾，這做不是軍事行動，亦都不會升級為軍事行動。他又說，早前亦都曾經試過有人站在駐港解放軍軍營門外，駐港解放軍試過在軍營內舉旗警告。民主派會議召集人、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就認為，駐港解放軍舉旗不是簡單警告，做法不尋常。他說，假若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或者有機會全面實施國內法律，甚至用駐軍法出動軍隊執法，提醒各方謹慎克制。 机场快线目前提供来回香港站、九龙站、青衣站和机场站服务，列车不停博览馆站，但由下午一点起至到尾班车只是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回服务，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手续全日暂停，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手续服务正常。机管局话，机场客运大楼正系实施进出管制安排，机场保安同机管局职员会喺机场快线香港站检查乘客系唔系持有离港机票或者登机证同埋旅游证件。机管局呼吁旅客预留足够嘅时间前往机场，旅客可以致电航空公司或者留意机管局网页了解最新航班情况。前港督彭定康接受英国天空电视台访问，批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订立禁蒙面法是疯狂的行为，市民会抗议。彭定康认为特区政府和北京都有大量的失误，才会令到港人上街，除非林郑月娥真正参与和明白对话的重要性，透过独立调查了解事态为何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否则他担心不久的将来会有人不幸地被射杀。彭定康又说，即使没有参与暴力活动的人都会找原因说他们理解为什么暴力升级，他不会宽恕亦都不乐见，但同时不希望见到香港警察现时的执法方式，希望英美会就香港局势发出更加有力的声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有关重阳节嘅封路措施喺和合石，直至到5点钟，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同埋和合石坟场内所有通道咧暂时封闭。另外，和合石一带咧亦都有唔少嘅改道措施，揸车朋友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啦，同埋和合石坟场内所有嘅通道咧系会暂时封闭嘅。另外啦。西贡通往企碧山坟场的慢工窝路会封闭，通往企碧山坟场的慢工窝路会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都有车龙，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仍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提提大家，巴士服务维持正常运作，巴士服务维持正常运作。而乘搭港铁巴士路线咧，乘嘅朋友都请你留意啦。港铁巴士路线 K76 暂停嘅 ，K52 就会缩短行驶路线。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7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0-21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 系广播道人妻信声开始。 星期一11:30之后，我哋有广播道人妻信箱。咁广播道人妻放咗假唔紧要，我系佢细佬。广播道人妻细佬信箱今日系，所以我哋照样会有呢一个嘅环节嘅。嗱，一对情侣啦，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咧，就系究竟啊睇唔睇对方部手机？喂，鬼唔知有啲嘢叫做私隐咩？不过尤其系你有怀疑嘅时候，好多时候好多人都会忍唔住。趁你隔篱嗰个可能去咗冲凉啦，又或者瞓咗觉嘅时候，一个唔小心唔觉意睇少少嘅，嗱，好多关系都因为咁样而出咗问题噶。如果你揾到蛛丝马迹，固之然会嘈交啦，系咪？而被发现睇手机嗰个人啊，亦都会因为喂你究竟信唔信我噶，咁又会嘈交啦。啊，不过点样都好，都唔够喺江苏嘅呢一对夫妇啊咁严重嘅。咁究竟佢哋发生咗咩事呢？嗱，以下呢一对嘅对白咧，系我偷听翻嚟嘅，当然加咗少少嘅戏剧处理啦。 个死佬，肯定个死佬出边有女人啊！ 吓，咁大胆，唔使惊，一场姊妹，我有条好桥绳你。 吓！咁竟你自身都难保啊！你老公都好耐冇翻屋企咯，你有咩窍教我啊？ 嘿，我喺网上啊睇到啊，有人买一个手机软件啊，$999人仔啫。 啊， 你装咗之后啊，你老公手机入边嘅嘢啊，就可以揾到晒嗰啲证据噶啦。 吓，咁方便？哎呀，咁要介绍俾咧邵尊嗰几个红颜知己啊，等佢捉实啊邵尊先得啦，真系点运作噶？$999系咪就揾到证据？咁我都制喎。 哎呀，呢个软件啊，好犀利嘅，可以定位啦，实时录音啦，仲可以录低佢手机嘅操作嘅画面啊！哇，睇埋你个死佬啊，同啲咩人喺微信度倾偈啊？哇，仲有咧， 仲有咩？可唔可以睇埋咧佢哋做紧啲咩亲热动作噶？我啊，成日想知道嗰个衰人小三啊，佢用啲咩姿势噶？点解搞到我老公翻到嚟好似脚跛咁样嘅？ 呢、這个咧程式咧就系、是、做到呢点啦， 啊、 可以打开你老公部手机啊，睇佢前置嘅镜头，佢喺度做紧啲乜嘢，同边个做啊，都系睇得一清二楚啊！ 但系我老公中意蒙面噶噃，会唔会到时打开部手机都系睇到佢蒙面？佢话唔系佢咁点算？系唔紧要唔紧要，到时再谂啦。你快啲帮我联络个买家啦，我要装啊！ 嗱，呢个 app 咧真系好成功噶吓，因为呢个老婆咧真系揾到佢个老公出轨嘅铁证啊。但系同时间呢一个老婆竟然收到一个咁特别嘅电话。 喂？边个揾我啊？ 系，小姐，呢度是公安啊！ 啊，公安，我冇揾公安好耐啦嘛，你又揾我做咩啊？公安 啊，小姐，你老公咧，现在咧就喺我哋呢度咧，那就做证人啦。 做证人？好啊，你拉佢啦，佢有小三出晒轨，我有证据嘅，你拉住佢唔使话我听噶啦。 吓、啊？什么？你有证据？是咪你装咗嗰个咪什么偷拍程式嘅你老公嘅手机啊？ 哦，系啊，哎呀，公安大佬啊，点解你突然间变咗印度人咁样嘅吓？个死佬出去滚啊，拉佢，拉佢啦！ 啊，对不起啦，我哋咧想拉你啊， 吓、 啊，你老公咧证据咧系时候俾我哋揾到咧，佢手机咧系有问题嘅，佢俾人装咗你隐蔽呢个监视软件啊，你又肯认嘞噃，咁我哋认为你系严重侵犯咗私隐啊，唔止啊，想带你翻去问话，我就希望你咧提供个卖家嘅身份咧，等我哋拉埋佢啊， 唔系啊嘛。死佬去滚，关我咩事？做咩要连累我俾人拉啊？喂呀，冇天理啊，冇天理！ 嗱，就系咁样。呢、這个公安咧，虽然佢有少少似印度人啊吓，不过咧佢就系拉咗几名嘅疑犯嘅，包括咗卖家啦，同埋开发者嘅。而呢个老婆最终系点咧，就仲未知啊。但有一点咧就肯定嘅，就系佢应该点都冇谂过呢件事会变成咁嘅。嗱，各位兄弟姊妹， 我估大家都有试过偷睇手机嘅呢一个习惯嘅。嗱，例子可能冇咁夸张嘅，不过就等我哋听一首歌翻嚟一齐倾下，究竟偷睇手机系王道，亦或系你自寻烦恼嘅第一步啦。 你无谓逼我打开刚才那一版，早前便讲过旧友最惨。你擒住不放，想中痴缠那一环，平凡活动社交也要防范。肯相信我未，肯体恤我未，双方要靠信任还是锋利？请相信我哋，请珍惜我哋，为何总不留余地？中号码一闪，私邮和短信逐个查验。我们爱经过紧张，得着过安检，怀疑令实相会更快呈现。肯相信我未，肯体恤我未，双方要靠信任还是锋利？请相信我哋，请珍惜我哋，谣言没半点道理。讲真，听中那狂音机，奢侈价格不菲，而我施展过只此一次谎言绝技，只不过是一点怕事，撕走假词，不讲你知，不想有象征式意义，成为你解释。终于肯相信我未，肯体恤我未，双方要靠信任还是锋利？请相信我哋，请珍惜我哋。谣言是与非合猜了还疑，肯相信我未，肯体恤我未，怎么砸破信任才是胜利？请相信我哋，请珍惜我哋，来年多点人情味。 是咯，肯相信我未啫，肯体谅我哋未啫，吓陈奕迅嘅信任啊！ 嗱，呢个即系例子咧，即系比较极致嘅，即系搞到要去报差馆啦，同时间咧就装咗一个呢个偷拍嘅即系监测嘅程式咁样啦吓。但我估如果我哋唔好讲到咁极致嘅话，任何一对关系相处，梗尤其是年纪细啲嘅时候，一定遇过一个难关，就系话。究竟睇唔睇部手机好啊？嗱，咁样 呢度有专业大户， 嚟嚟嚟啊，大户！ 我部手机咧系冇锁嘅， 冇锁嘅， 因为 系咪唔俾你锁啊？ 唔系，咁啊唔系，即系我觉得冇乜必要有隐瞒啦。反正我都有一个死囚， 你拣咗咯，你拣 咗啦。咩加我？你谂下一样嘢啦。我个时间性做唔到啲嘢先，做唔到咪得咯，系咪先？ 系咪就可以？咁嗱，你冇上锁啦，有冇俾人 check 过啊？都 冇嘅，都有噶，都有噶。 系咯嗱， 佢哋唔系 check 手机，check email，check email 咪咯。 哎呀， 即系 所以你都要经历呢一个。 唔系我俾银行骗我啫，我估唔到啲手机银行咧，即系你做一个 transaction 之后咧，佢会 send email 去你个 email 嗰度。 哦，佢通知你噶， 会噶， 即系手 机 嗰度，手机嗰度有个 message 已经出咗噶啦嘛。我谂唔到佢会咁勤力，佢 send 埋去 email 嗰度嘛。 咁、哦、但系咁样会有事嘅咩？ 系咯， 我冇嘅，即系我啲比较固定啲咧，只不过系会嘈就啊，你做咩过咗铺金嘅数去嗰度？点解我冇噶咁样嗰啲？ 哎呀，呢啲真系我哋好难体会到啊！ 明白， 你本身就系一个财政司长，你嗰条数咧就要俾唔同嘅团体嘅， 真 系。 系 啊，你啱啦，即系我哋又好简单啫嘛，你就辛苦啲啦，阴公真系。 我记得我细个啲嗰阵时咧，我系有呢一铺瘾嘅，我认嘅，即系硬系咧觉得有啲咦，系咪有啲唔对路嘅时候咧，我个心就会想，不如我 check 下佢部电话。 唔好话你啊，我都有啊， 即系你会有呢个好似即系人嘅好奇心又好，或者呢啲全部都可能系藉口嚟嘅。 好奇害死猫、 啊。系啦，但就真系嗱，我亦都有试过咁做嘅，不过起码可能我嘅技巧高啲， 冇人知， 起码扮唔知啦。咁但系有冇揾到个蛛丝马迹？有嘅。嗱，下一步你就会即系担心嗰个 question mark 就 系、 是，咁俾你揾到啦。 系 点 咧？你摊唔摊牌啊？ 系 你讲唔讲啊？ 好在你一个演员，你即系个边个表情咧比较容易收埋啊？ 当唔知。 我屋企嗰啲稍微知啲啲啫，你睇个样睇到晒噶啦。 嗰啲叫真性情。 真性情，一入门口睇到嘅。系啊，我做咗啲咩事啊？又 你自己做到啲咩？你自己知啦。 最惨就系你答唔到啦，因为我做咗好多唔见得光嘅嘢。我答边样好咧？ 其实来唔切咧，出呢一句戳下你嘅话咧，你应该都会出事。 可能冇嘢，可能冇嘢。 但系咧，你话偷睇人哋呢啲嘢咧？最大件事其實係咩咧？就係、是、話你話你因為揾到佢有蛛絲馬跡，即係譬如話哦，佢真係背住我不忠，咁於是乎你就話你合理自己睇落去咧嗱、 嗯， 都仲勉強有一個理由啊。 起碼你咁係咪真係有做過？我見到有喎、啊，咁樣係咪？ 但係原來好多時咧，我聽到啲例子係咩咧？佢就算冇發現到任何即係蛛絲馬跡，甚至乎佢都唔係因為起疑啊，即係話哦，點解有五萬都冇陪我咧？唔係呢啲，佢純粹係話咧。我想知道佢嘅行蹤多啲、 嗯， 我想睇下佢有冇啲乜嘢係我唔知嘅，哪怕佢冇做過任何背叛自己嘅嘢咧，原來好上癮嘅、哦，即係佢有機會無論係睇佢啲 email 又好，睇佢嗰啲 WhatsApp 又好咧，如果佢能夠咁樣睇完，然後人哋又唔知咧，佢會覺得好似自己咧擁有比對你嘅優勢多啲，譬如話，其實我知道阿祖你今日做啲咩、啊，你係全日都冇做過任何特別嘢，但係咧我喺你面前已經覺得有種優越感就係、是。我知啦、啊，你今日接咗两个 MC job 啊，我知啊， 几多钱好似 系啊，我知道，我仲知道人哋咧点样话你添咁啊，乜嘢都冇喎，但系佢话咧呢铺仲大瘾啊，因为咧你如果你话喂我行得正企得正嘅，迟咗佢会放弃咧，原来唔系噶，你个伴侣咧都会有一种兴趣，直情系想知道晒你究竟发生咩事。 我认同呢一点，我曾经试过有一段，你话系咪真系上咗瘾，我都会觉得系嘅，明明真系咩事都冇，你会好想嘅，直到几时你会搣甩咗咧？即系我自己个例子就系、 是，识到第二个啦， 唔系当嗰段关系即系去到好稳定嘅阶段，去到好稳定嘅时候咧，你就会知道其实佢咩都同我讲。 有冇单打先平时，即系耐不耐单打一两句， 冇咯，冇嘅时候即系咩都觉得好放心啦，跟住你就会咧慢慢呢铺瘾系可以解得甩嘅咁样咯。 但系如果用个好啲嘅讲法咧，就话稳定，所以你就解甩咗啦。但系如果用第二个讲法咧，就系、是。你对佢已经冇咗好奇心啦， 即系觉得好老定， 唔系 好奇心啊！你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就系、 是、心死， 又未去到心死嘅，但系你个好奇心就系、是，我其实都唔系好想知道你今日同边个食饭， 已经好烦， 已经唔想知啦。嗱，你又觉得安心，但你又亦都觉得冇咩兴趣，你同得边个食饭啦？ 我有朋友系去过好极致嘅例子嘅，即系去到已经系，咁我都知道佢应该有噶啦。咁嗰個有嘅意思，即係未必係有小三嗰種嘅，係有嘅意思，即係起碼可能同一啲異性會有啲 flirting 啊，各樣嘢嗰啲有。咁我都知咯，我點解仲要見到擺喺眼前，要俾自己睇到，要自己難受啫？咁不如我咪隻眼開隻眼閉咯。 呢啲係聰明啊！ 你覺得呢啲係聰明？ 聰明。咁與其唔開心，你不如喺開心邊諗咯。 喂，但係咁樣嘅話，嗰段關係仲屬唔屬於似唔似一段關係咧？ 我覺得咧，近期啲比較後生啲嘅咧，即係結咗婚啊生仔咧，佢哋個關係咧維持。住系靠个小朋友 嘅，哦， 即系为咗，唉，为咗佢 人质嚟嘅嗰个系， 即系好多时，好多时都系咁样样， 系，咁就摆咗上去，咁就一世噶咯， 一世噶啦，咁一世噶啦。 但系有冇一啲系有用嘅例子咧？即系譬如你话我攞个监控软件，即系头先嗰个案例啦，咁极端啦，嗱，我终于知道咗佢啦，我知道佢有小三啦，有冇人可以好积极地，因为知道咗对方嘅动向？ 佢可以有部署、有反擊，甚至乎攞翻佢翻嚟咧。 嗱，講個實例聽，我妹 嚟嚟 呀，出賣家人係 啊，唔緊要，名添啊，好啊，正啊。 佢真係裝過呢種軟體，不過就冇咁厲害。佢裝過咧就定位， 即知道佢去咗邊度， 定得嚟好厲害添，仲要係。佢個男朋友咧，就只不過係成日去打麻將。 哦， 佢定位定到佢去邊一間聯誼會，邊一間房，佢都知 道。哇！ 企正喺門口，開門，誒打牌啊！你又話開緊工嘅，跟住就笑咗走咗啦。跟住我佢男朋友就驚到打俾我，點解佢會知喺度㗎？我冇講，我俾人聽㗎咁樣。 好驚啊！ 跟住之後，我妹翻嚟就講佢。全程俾我控制住啦！而家唔敢讲大话添，去边度打电话俾我听，攞申请啊，攞 permit 啊，咁样。 咁你觉得边个啱咧？ 我嗱，坦白讲，我知佢唔啱嘅。不过咧，即系碍于咧，即系有少亲戚关系咧，我就 都唔系少少噶啦。个亲戚 同佢讲你哑人啦， 系 但 系 有冇用咧？你觉得？ 我觉得咧都有用嘅， 起码嗰个你个妹个男朋友都识得揾你求救啦。 但系有咩用啊？ 但系冇用啊！你平时唔揾我哋。问我，我系翘王都帮你唔到噶。 个意思即系话，佢系咪真系可以令到以后大家会更加坦白同信任？ 佢一样嘢好就系话，佢知道佢身边一个系中意去打麻雀仔啫。 系 咁啊，真系唔会有啲咩嘅。 咁下次咪唔使瞒咯，还点都 瞒唔到。我咪同佢咁讲咧，你由佢查几牌啦，查一牌唔查啦。佢真系查咗个零月两个月到咧，佢就冇兴趣查。 其实佢嗱，如果我咁讲，我哋唔好噏系你个妹先啦。即系如果佢系 佢未瞓醒唔惊。 系啦，如果佢习惯咗查，如果系查咗个零月，佢都发现其实都系去打牌啫，都系见啲朋友啫。嗰啲朋友可能我都认识嘅，就会令到佢个戒心反而减低咗。唔会系吓、啊，我好似 feel 到你系讲大话，究竟你系讲大话出去滚啦、啊，抑或系你讲大话做其他嘢？ 我觉得唔会， 你觉得唔会？ 我反而想提出系啦，控方，我想提出另外一个方向。呢啲咧就真系好似我哋讲嗰啲咧，即系上瘾啊！如佢可能个谂法就系话，好彩我装咗个 GPS 定位 啊， 佢就而家净系够胆去打麻雀，佢就唔够胆去夜总会。 啱啊！ 你试下，如果我停咗话， 好中意你个夜总会呢个 样，而 家你再都难 啦。系啦，我以后唔再监视你啦，佢就有模有样飞噶啦，佢就走去第二度啦。 咁如果你咁样讲，其实监视住系咪一件啱数嘅事啊？咁 样，我应该话咧，当你踏足咗监视嘅第一步咧。是不会有停步的，因为你会不停合理自己，就 是 我为什么要监视你，因为你会做错事，现在你没有做错事，因为我监视你，我一不监视你你就出事咯。 好彩我监视你添，仲是吗？ 是啊，喂，真的他没办法可以说服到，因为如果你要跟他说其实只要有信任你就不用监视，那他就是觉得现在自己有问题咯。那些人是会继续监下去的，你越是现在平安呢，佢就越会觉得全靠我监视， 嗱 起到作用。 我就咁谂啦，以我个人嘅经验， 好啊好啊好啊。 即系嗱，我咧就唔介意人任何人啦，就算朋友好乜都，你中意监视我随便，因为我素来系做自己， 系 咪先？第一，我话咁样嘅话咧，譬如我今日系要做咩，呢个礼拜要做啲乜嘢，我真系做啲嘢嘅，我 系 冇时间做另外啲嘢。 因为你根本就冇讲到大话，所以人哋都唔需要有呢个担心。 系啦，你中意监视一年两年冇问题嘅，我系好欢迎嘅，只不过系你嘥你嘅人力 财 力精神。 但你唔嬲嘅咩？如果佢无端端咁 嬲，就成日嬲噶啦。 系咯， 但系你控制唔到嘛。咪与其系咁噶，你中意做嘅随便你做。 其实我觉得呢个系好嘅方法嚟嘅，所以我同我隔篱嗰个咧都系嘅。大家嗰啲咩电话啊、嗰啲平板电脑啊、嗰啲密码咧，大家都知嘅，甚至乎啊。我面书啊，个密码佢都知嘅，即 系 都系但 你都唔玩面书咯， 唔系我 即系都要讲低嘅， 唔系因为嗰阵时佢冇啊嘛，佢咧就谂住咧有阵时面书以前即系好多年前啦，咪会啲游戏你会中意玩嘅咁样， 我都系咁中招啫嘛， 系啦，跟住我咪俾埋佢，你咪用咯，跟住其实如果你有阵时你自己打开咗个门口就话俾人哋知，系我哋嗰条秘密啊嗰条线，其实呢个对于我嚟讲唔系属于秘密嚟嘅，咁样冇咗呢个担心嘅话，咁當然啦，自己亦都知咯。嗱，我咩密碼佢都有噶啦嘛。咁你自己就要修心養性啦。如果唔係，你會出事噶嘛，係咪先？咁你我又唔會去咁做。咁佢睇到嘅嘢，佢又亦都會安心咯。咁所有問題就迎刃而解啦。 係啊，好簡單嘅啫。 所以如果你要信任對方嘅話咧，就要先將自己坦誠出嚟啦。 冇錯 啦。起码自己唔好做错嘢，唔做衰嘢。咁啊，佢要仲整个监控软件都冇嘢睇到啊。 咪咯。 不过你整个监控软件嘅话，如果你真系一个唔好彩，或者你好好彩睇到啲咩嘅话，咁唯有讲声恭喜你啦。 拿起你的酒杯，让我一一敬你。除去我的披肩，双膊都可。 就让各位漫长歌中吻你，自在地自强地流露出生气，这气味或太刺鼻，这刻你感染你，无奈从未想过为迎合而调味，因我衷心相信儿女有天亦能成大器，肆意地释放到有定有味，就为我执着悠然干一杯，他是我每日仍面疾风也未攰，只要坚持燃亮自己的心，永未曾悔，让我从来没有后悔。这漫长让我尽情以真面孔见你，谁多伴我香吻，不会惊恐回避，风里翩翩起舞，就像置身在人间嬉戏，你未曾能令我觉得卑微，就为我执着悠然干一杯，他是我每日迎面疾风也未攰，斟满杯内全是烈酒，都一概奉陪，递过来从未会说声失陪，就为我执着悠然干一杯，准许我卸下重重伪装再悔，只要坚持燃亮自己的心，永未尽悔，没有谁能话我 或者登机证以及系旅游证件。机管局呼吁旅客预留充足的时间前往机场，旅客可以致电航空公司或者留意机管局的网页，了解最新的航班情况。日本水产厅一艘渔业船同北韩一艘大型渔船相撞，渔船上大约20人堕海。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正系前往现场搜救。事发在当地今朝早9点几，两艘船在石川县能登半岛的西北大约350公里相撞，北韩的渔船入水，大约20名船员堕海。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1,358点，跌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06.84，瑞士法郎0.996，澳元0.675，加元1.332，新西兰元0.631，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6.68美元，卖出1,507.0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西部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重阳节封路措施在沙田，直至到6点，油安街、油定街同埋介乎油安街同富山火葬场之间嘅一段下城门道会暂时封闭。另外去宝福山方向啦，近住沙田政府合署对开一段嘅排头街，亦都系会封闭嘅。 隧道方面，现时只有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特别提提乘搭机场快线的朋友啦，由阵间一点起咧，现时就不停博览馆站，咁阵间一点开始只会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中间咧系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嘅。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手续咧全日系暂停，不过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手续咧服务就正常，截止时间为飞机起飞前嘅90分钟。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无论系唔知定系唔小心，如果冇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佢哋嘅制成品，例如兰花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10年。有啲物品好似象牙咁，更加系严禁进出口噶。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啲。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展翅清健超新星2019。今集的主角是任职建习飞机维修员的黄仲琪。 因为小个嗰阵时已经好想接触飞机啦，当我第一次在飞机底下行过咧，哇，那种感觉好难去忘记咯。 想知道十位展翅清健超新星的奋斗故事，逢星期二晚上12至2，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师兄祠堂啊！ 风骚快活人有手机密码任君公开的曾志豪， 你讲句是不是真的先？ 真的，我老婆都 share 嘅， 我都是互相 share 的。黄耀祖啊， 亦都有一模一样的邓兆尊， 真不真噶？ 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去旅行咧，要找一个好的伴侣，特别是啦，即系如果你要去那些旅行系有少少的风险嗰啲地方咧， 即系唔系嗰啲豪华团啊， 系啦，嗱，即系 购物团啊， 系，譬如你话你举例，你去咩日本啊、东京、大阪嗰啲咧，讲真啦，你话就算即系遇人不熟咧，咁由于都系即系啲繁华热闹都市， 系 实搞得掂嘅， 系 啦，不过你嬲猪啲啫，哎呀，突然间呢个同伴可能唔理你咁样，但系如果你唔系去咩东京、大阪。譬如你去富士山啊，你去行山嘅话， 系 嗰、那个伴侣嘅选择就好紧要啊！真系， 我认同哦。点 解咧？ 嗱，你谂下，无端端行下， 系 唔见晒人、啊，吓明明讲兄弟爬山，佢就真系净系记住后面嗰句就各自努力，系啦。喂，你爬啦，我自己行啦，咁样 我有守住我个承诺噶， 系啦， 最尾嗰四个字， 系啦， 自己咪努力， 各自努力咁啊！嗱，咁啊，大件事啦，真系。嗱，我唔知大家有冇中意做呢啲户外运动咧，即系多唔多咁样啦。但我都几肯定咧，就系如果你去到呢一种咁样嘅少少冒险成分嘅时候咧，你隔篱嗰个如果见死不救咧，就真系天打雷劈噶。 见死不救啊，咁啊，梗系唔得啦。即系譬如我即刻谂起咧，譬如你话呢啲，譬如爬山啊嗰啲，我即系冇经验嘅，但我谂起只不过系一班朋友。去游船河， 系 嗱游船河你已经知道噶啦，阿妈成日话欺山莫欺水啊嘛，系咪先？你出到个海嘅话，可能大家有阵时开心，又会饮多两杯嘅，又或者好简单地，你有冇提醒你嘅朋友？喂，你 keep 住要补太阳油啊！如果唔系，你真系会甩皮噶。即系呢一啲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关心啦。一班朋友，我哋话一齐去玩噶嘛，系咪？理应就梗系要大家舒舒服服、安安全全咁样归家啦。 系，但去到我哋呢个年纪咧，关心嘅嘢咧 就 反转。讲噶啦， 例如 咧，例如咧，即系我身边一个咧就话啊，我准备咧就去呢个北海道啊， 系 就学滑雪咁样。 咁我俾佢答案咧就係話：咁好啦，記住啲斜波啊，越斜嗰啲自己衝出咧，我就好開心噶啦咁樣。 即係你講反話喎。 其實咧係關心嘅， 但係反話嘅關心咁都係關心啊。 即 係 話你快啲去啦，咁樣即係明唔明啊？咁佢聽落去咧，佢都知道你係反話嘅。係 啊，嗱，佢家去邊度咧？就有温哥華。 係 去温哥華咧，嗰度就有一個27歲嘅一個即係華裔嘅女子。咁佢話咧，早排咧就同幾名咧行山友咧就結伴行山，嗱，即係唔係中途式嘅，係約定嘅。即係一班山友就一齊行山啦。咁咧，佢話咧，當時咧，佢哋就分咗咧兩個組嘅，就係、是、有快速組同埋慢速組。 哦，咁都好合理啊， 合理嘅，合理嘅， 係 啊。 即係唔使明明諗住我係諗住啡啡聲咁樣啡落個山度嘅，硬係要就陪住嗰個人，佢就咁樣行啊嘛。 因為咧，有陣時呢啲少少叫做戶外運動咧，佢就真係好蝦人嘅，即係。佢話喂 friend 還 friend 啦，我本身都想有嗰個冒險嘅旅程噶嘛。 我個 holiday 係諗住係係嘘嘘聲咁樣上去啦嘛。但我如果淨係陪住你嘅話，咁嗰個唔屬於我嘅 holiday 嚟㗎喎。就唔得啦。所以咧，佢哋都已經一早分咗類咧，就 OK OK。我哋有快速組，有慢速組， 好合理啊。 係啦，即係如果你簡單啲講咧，龜兔賽跑咯，你係兔仔，我係龜咯 ，OK 嘅。 通常都係龜嗰類嚟 嘅。係啦，咁亦我覺得亦都因為係佢已經分咗組啦嘛。咁即係話其實你應該知道我係慢速組，我梗係慢㗎啦。 唔 係 嗰啲自己成日明明系乌龟，又成日要扮白兔啊，系嘛？ 唔系嗱，结果咧，佢哋行咗个山咧，行到一半嘅时候咧，佢就话啦，呢个女仔咧就排咗去慢速组嘅。咁落山嘅时候咧，距离终点大概仲有6公里，话长唔长，话远唔远，其实都 唔够。如果系慢速组嚟讲，都几远噶啦，应该 系六公里。佢话呢个时候唔小心咧，扭伤咗只脚，个女仔扭伤咗只脚。咁咧，佢本来已经系慢速噶啦，而家就直接变成龟速组啦。 啊， 系啦，佢已经慢噶啦嘛，真系。 佢真系碌落去噶咯，咁等。 咁你系同行嘅慢速组嘅同伴， 系 你会点做咧？ 哦，咁都会照顾嘅，因为受伤嘛，其实你应该冇得。即系有其他选择咩？即系我咁谂，即系抌低佢啊！你自己小心啲啊！我知道你慢嘅，慢慢行啊，咁样咩？ 冇错啦， 吓， 真 系咁样。 佢嗰班慢速组嘅伙伴第一时间就话：，喂，话明慢速组噶嘛，你变龟速组，咁你自己一队咯吓，我哋先走先啦。 哇，惨咯！即系朋友攞嚟出卖同利用啊，有一好好嘅例子啊！ 真系喂。仲要系嗱，唔系话男女性别歧视，但系走嗰班系男仔嚟， 哇，仲衰添咁样， 呢、哦這个女仔真系要了解下自己平时嘅性格啦，真系。 即系点解会系咪俾人哋觉得佢太坚强啊？嘛，即系佢结伴同行嘅男子，第一时间就话：喂，咁你慢慢咯，我哋走先啦，咁样。咁就走咗啦， 系一个走咗定系一班走咗？一班添啊， 因为佢哋 齐心合力啊， 齐心合力啊，真系竟然冇一个咧会愿意话，不如我扶下你啊，咁样真系。好啦，咁、那个女仔咧自己落山啦，咁又咬咗柴， 系 咁啊，得翻一个人落山，咁同埋咧已经系夜啦嘛。佢话咧迷失方向， 好合理、啊， 被困山林，最紧要系咩啊？阿邓子峰都走出嚟啊！收到收唔到，收到收唔到， 电话都收唔到， 系收唔到嘅，系啦，手机都冇识路啊，陷入绝境。佢话咧，等咗几耐咧？3个钟，困咗3个钟，因为佢已经唔知点行啦，咁样。有一名咧啱啱行山嘅落山嘅朋友就发现咗佢。嗱、這個、呢个咧仲要系素未谋面噶噃，唔系你嘅伴侣，即系唔系头先嗰啲同行者嚟嘅，就反而咧就非常之出于正常嘅人性反应。喂，你咬柴好鬼扶你落去啦，咁一齐落去啦，咁啊遇到拯救巡逻队啦，咁啊包扎咗伤口咧，咁啊即系送佢翻屋企啦。好啦，呢、這个只系故事嘅上半集啫， 下半集会系点发生咧？ 如果你觉得已经好嬲嘅话咧，就有咩可以更嬲咧？就系、是、嗱，嗰啲搜救巡逻队喺山脚度就即系帮佢包扎啦。咁即系话咧，其实你所有落山嘅朋友都一定会遇到呢队搜救巡逻队嘅。咁你如果 叫佢上去帮手救佢， 冇错啦。嗰班咁样嘅慢速组同埋快速组咧，即系落到山嘅时候咧，佢见到呢个搜救巡逻队嘅，嗰几个抛弃咗同伴嘅即系行山者，出句声都好吓、啊，即系可能讲句喂阿 Sir， 上面有人嘅。即系我哋， 可能佢都唔好意思同阿 Sir 讲啊。 系啦， 你同阿 Sir 讲上面有人啊，我朋友嚟嘅，不过我哋抌低咗佢，冇理佢慢慢行咯。咁 即系佢又做得出，但又唔敢认。但系佢冇谂过，其实可能会衰上加衰嘅。 绝交啦，直接。 唔系绝交，你谂 啊。我话呢班朋友啊，识唔过啊。 直情咧，嗰个搜救巡逻队咧，即系嬲到爆，因为咧，当佢哋救咗呢个女仔落嚟嘅时候咧，一问翻前后口供咧，就话你班同伴之前见到我哋。 冇一个同我哋讲话你喺上边。 哇，真系喊得出啊！ 哇，嬲到咧，佢话呢个搜救巡逻队咧劲嬲，跟住佢就话咧，即系 我谂唔够嗰个女士受咗伤嬲啩？ 啊，系啊，真系 嗰班即系搜查巡逻队应该系嬲嘅，但系嗰班女士即系听到人哋咁讲，我啲朋友咁样抌低我， 系咯， 见死不救之余，见到第二班人可以救我，冇叫佢哋嚟救我， 两样都错晒咁样，真系。 咁而家我做个访问啊，即系如果以呢件事代入咗我哋三个人嘅入边， 系 有咩情形底下你真系会去到咁绝先唔救呢个人呢？ 我谂唔到任何嘅情况系会咁样抌低朋友， 就算衰极都会做嘅。 即系就算你见到嗰啲咩烈火红心啊，你都拍过嗰啲电视剧啦，系咪？去到个火灾嘅场面嗰度，如果真系去到两个只能活一个，系啦，你唔走嘅话，你就为咗要继续抱住我咁重嘅话咧，你都会死埋噶啦。即系去到咁极致，你先至可能你都会见到阿古天乐啊，或者黄喜会喊得好伤心啦。我应该可以救得到佢啊，咁样啊。 除非咁样啦，我哋三个咧都系组队咧就参加呢个比赛。 系， 如果咧我哋冇一个人可以咧顺利到达终点嘅话咧，我哋就要自己俾晒所有旅费噶啦。 嗯， 咁可能呢个 即系三个意思系有一个唔得咧，都要俾晒噶啦，咁样。 唔系，是但有一个过到终点都唔使俾，三个都唔过唔到咧，可能就要俾旅费，可能咧就会有啲人话：喂，你牺牲下，如果我哋揽炒嘅机票啊，又 我哋心红水惊啊，邵尊话：一齐行啦，啲钱我俾啦，咁噶嘛。 我净系话唔好行啦， 系啦系啦，就拖车啦，直接俾整架直升机送我哋翻去酒店啦，搞咁多做咩啫？ 即系仲有咩情况咧？如果呢个时候咧以退为进得唔得嘅咧？ 点样咧？ 即系譬如我扭亲只脚，见到你两个。我想走啦，索性将你哋嘅阴谋督爆先，你哋走啦，有我哋死啦，你哋走得噶啦。 咁我同阿祖话：，喂，听唔听到？行啦。 咁如果你咁多咁讲咯，系咪？其实睇下边一个守尾门噶啦，真 系。即系以退为进，啲招又唔用得嘅，真系。 喺我哋度用唔到啦。 喂，大嗱，咁如果你检视下咧，你自己即系结伴同行咁多年嘅清单朋友里边，你有冇觉得？即系突然间有个好大嘅怀疑，死咧佢会唔会危急关头变咗呢一班行山朋友？ 嗱，如果我闻到阵除佢有机会成为呢啲嘅朋友嘅话咧，呢个唔会成为朋友。即系就算嗰阵时咧，即系仲有喜爱夜蒲嘅日子嗰阵时咧，男男女女一班人去饮咧，永远都系咁样噶。有一啲咧，即系我唔开心，我今日独孤求大咁样，我要饮大佢咁样。即系有人可能去饮多咗嘅，你隔篱已经会知道要有人傍住佢，咁嗰晚我咪唔饮咯。咁我咪互相照顾咯，起码大家系安全翻到屋企，你已经系开心心。即系呢个某层面上系作为一个人啊。你应有嘅喺入边嘅人性，应该要系喺嗰个位置会出咗嚟噶。 但系如果你用翻喜爱夜蒲呢一个背景，然后你就邵尊就急 call 我哋两个去帮手，点解咧？佢话惨啦，我俾侏罗纪包围咗。呢个时候你会唔会抛弃佢？ 侏罗纪去到 呢个情景系发生过 的。系你啲朋友一定系抛弃你。 我啲朋友俾侏罗纪包围咗啊！ 有 我去到嘅时候咧，佢话惨啦，我一杯即醉。但系即系到我醒翻嘅时候咧，我只系睇到啲清地清阿姐喺度拖地啊！诶，朋友走晒啦，都唔叫你。 即系你本身去救人， 系啊， 但系佢抌低咗你。 系啦，剩翻啲清洁阿姐，你咪几朝头早出晒光晕叫醒我。 即系你就系嗰个搜索拯救队， 系 点知去到最后你俾人搜索翻嚟？ 系冇错，跟住俾人怼中只脚之后叫佢醒啦喂，醒啦喂咁。 嗰阵时你条裤。有冇着好噶？ 有嘅， 咁就冇事啦。咁就冇事啦， 喺度嘅， 喺度嘅。我即系有冇抹一抹口水？ 冇，因为张单就喺我面前啫嘛。 但系个朋友仲要你埋埋张单啊？ 仲系咪朋友啊？佢 唔系啦。 没有了联络，后来的生活。我倒是听别人说，说你怎么了，说你怎么过，放不下的人是我。人多的时候就待在角落，就怕别人问起我。你们怎么了，你低着头，护着我，连抱怨都没有。电话开始多，从不对我说，不喜欢一个人生活。离开我以后要我好好过，怕到让想自由的我。到这个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解释着不是我的错，是你要求。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你会想放手，说还不够让 个时候你还在意着我，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解释这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你会微笑放手，说好不哭着。 最好不哭啊！周杰伦同埋五月天嘅阿信啊！ 啊，你哋两位咧有冇睇到嗰套咧都几红嘅网上剧集《Stranger Things》噶？ 冇， 你有冇啊？ 冇。 嗰个剧集咁讲少少咧，就讲几个嘅年轻人，即系几岁嘅啫，即系讲佢哋 season one 嗰阵时，佢哋咧就喺一个误打误撞嘅情况底下咧，就发现咗好似有一个结界咁样嘅地方啊，有一啲外星人啊或者其他宇宙嘅人啦会嚟攻击佢哋嘅城市。几个小朋友咧就因为佢哋好奇心同埋佢哋嘅英勇嘅行为咧，可以话系救翻嗰个城市咁样嘅，咁啊就叫做就系嗰套电影就 Stranger Things 啦，咁都好热门嘅一个电视剧啦。我自己睇呢单新闻嘅时候咧，系令到我谂起啊，究竟呢个叫个小朋友系咪因为真系睇咗呢一套电视剧，几个小朋友佢哋都可以做到一啲嘢嘅， 系 佢哋今次去做咗一个救人嘅侦探团。 嗱、嗯， 件事咧就系呢个美国嗰度发生嘅，咁佢哋咧呢四位嘅小朋友咧大约都系十岁到嘅啫，就睇到咧有一个警方嘅面书上面咧有一个贴文就走咗出嚟，就话有一个咧97岁婆婆就喺呢个护理中心嗰度咧唔见咗，就呼吁咧当地嘅居民可唔可以提供啲资料啊，因为咧呢一位嘅婆婆咧系有呢个脑退化症嘅，表达能力都唔好嘅，就好惊如果揾唔到呢位婆婆嘅话咧，佢会有危险啦咁样。跟住呢四位十岁嘅小朋友，佢哋就即刻咧就睇住呢个面书啦，就 mark 低咗个婆婆失踪之前着嘅啲衫嘅特征啊，佢喺边一度唔见啊。跟住佢哋咧就以呢个小小侦探团咧就决定一人攞起自己部单车，喺个攞住个单车咧就周围尝试去兜风。去揾呢一個婆婆，嗱記住係警方咧，其實佢哋出咗呢個尋人嘅啟示啦，佢哋有去揾啦，亦都有叫其他網絡上面嘅朋友幫手揾呢個婆婆，佢哋都揾唔到嘅。但係唯獨是喺呢四位嘅小朋友啦，佢哋中間咧都有遇過一啲挫折嘅，因為佢哋咧就为咗想睇得好啲啊，佢哋揸住自己嘅单车，佢哋嘅战车， 周围瞄 到上咗山，因为佢哋觉得咧，我上咗山去睇咧，应该我望翻落嚟咧，会睇得清楚啲嘅咁样。其中一个咧仲碌咗落山添，咁啊只膊头啊只脚啊系受咗伤咁样嘅，但佢哋冇放弃，翻屋企，但始终都系小朋友啊，翻屋企食咗饭先，翻屋企食完饭之后咧，问准咗爸爸妈妈之后咧，佢哋就继续出动，继续去揾呢个婆婆，最终皇天不负。有心人咧就系靠呢四位小朋友咧，足之揾翻呢一个咧有脑退化症婆婆，佢究竟个位置喺边一度？佢哋见到个婆婆嘅时候咧，个婆婆咧一直就喺度咧，自言自语啦，仲喺度叫呢啲小朋友你哋走啊！我自己同我啲朋友倾紧偈啊，但佢得自己一个人嘅啫，你哋走啊咁样。 灵异婆婆 系啦，灵异婆婆可能佢真系有 illusion 啊，即系有一啲幻象咁样啊，咁所以最终咧。就靠呢四个小小嘅侦探团揾翻婆婆，而警方咧跟住就讲咗一段说话，我觉得呢段说话都几可圈可点噶。 咩咧？ 佢就特别咧就系发翻一个佢哋嘅 Twitter 去赞扬呢几位嘅小朋友，就话咧其实年龄真系唔系最重要嘅因素嚟 嘅。 呢一个就是一个好完美嘅例子，话到俾大家知，边个话年纪轻就一定系冇用啊？咁样，佢话咧啲小朋友其实咧都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喺社区上面有需要嘅朋友嚟嘅。今次佢哋咧就成功帮助咗一啲嘅失踪者啦，安全咁样翻到屋企，做得好好啊！仲话希望咧十年之后，你哋大个咗之后咧，我哋希望我哋警方可以俾一啲嘅侦探嘅工作你哋做啊！ 少年团啊，叫佢参加。 系啊，即系。 睇到呢度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哇，呢几个小朋友，因为佢哋嘅爸爸妈妈有走翻出嚟讲啊，佢哋都会话咧，觉得咧为自己嘅小朋友觉得好骄傲啊，认为佢哋嘅性格咧，即系呢一个咁样嘅性格咧，对将来嘅社会咧系会有正面嘅帮助添啊，咁样。 细个你有冇想做呢啲帮人破案啊？有冇想警恶惩奸咁样周围帮手揾嘢？ 每个人都有咧，应该 我冇噶， 你冇嘅咩？你唔中意做，你中意做小丑唔做正义人？ 唔系，我中意做贼噶嗰阵时，细个 我都谂过， 系啊，细个一定要有玩兵捉贼噶嘛。我成日都话我做贼可唔可以搵我做贼？因为嗰阵时细个蠢啊，成日觉得做贼系型啲啊嘛。 系咩？ 咁我又咁细粒又唔型咯，咁梗系想扮啲型啲嘅角色嚟做啦。 虽然小偷小偷啫，唔一定系咁小就要做偷嘅。 系嗰阵时细个咁谂咯，但系唔紧要啊。嗱，呢几个小朋友你画咗个例子俾大家知道， okay. 其实有阵时年龄真系唔系最紧要噶。 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禁止蒙面規例生效之後，首次有人被檢控，一男一女被控一項非法集結罪和一項違反禁止蒙面規例罪。案件朝早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兩人暫時無需答辯。案件押後至11月18號，以待警方進一步調查。兩人分別獲准以現金300元和1000元保釋，期間不得離港，24小時內交出旅遊證件，並要遵守宵禁令，逢星期六到觀塘警署報到。兩名被告分別是一名18歲城市大學一年級學生和報稱無業的38歲女子，他們同被控在今個月4號和5號在藍田啟田路一帶和其他不知名人士參與非法集結，並在5號以無合法的權限或者是合理辯解而使用相當可能阻止識辨身份的蒙面物品，即是掛耳式口罩。過百名戴上口罩、穿上黑衣的人到場聲援，並在散庭之後在法院外打開雨傘，多次高叫「蒙面無罪、立法無理」等的口號。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說，禁止蒙面規例生效只是得兩日，難以評估立法的效果。他說香港的亂況已經出現四個月，不可以靠一條法律止暴制亂，認為今次立禁蒙面法可以向政府提供多一個工具，協助公眾移除黑色恐怖。譚慧珠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現時已經有首宗被檢控的個案，可以測試各方對法例的理解。他相信政府已經估計法例實施之後會出現反彈，認為以往年輕人可以在家長和老師不知情下蒙面參加集會，在立法之後年輕人不可以蒙面，可以收到阻嚇作用，希望透過首宗案例的處理將訊息傳開去。谭慧珠认为法庭会考虑政府作出的限制是不是与自由人权的保障相称，以及有没有合理辩解，亦都可以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订立类似法例的经验。日本水产厅一艘渔业船和北韩一艘大型渔船相撞，渔船上大约20人堕海，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正是前往现场搜救。事发在当地今朝早九点几，两艘船在石川县能登半岛西北大约350公里相撞，北韩渔船入水，大约20名船员堕海。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汇控临时行政总裁祁耀年计划裁减1万个职位以削减成本。报道引述两名知情人士说，裁员计划是汇控多年来在控制成本方面最激进的尝试，并将会集中于高薪职位，亦都是汇控近期宣布裁员超过4000人以外的裁员计划，将会在今个月稍后公布第三季业绩的时候一并宣布。汇控八月确认计划裁减超过4000个职位的时候表示，由于低利率、贸易冲突和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令全球环境日益复杂和具有挑战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有关重阳节的封路措施，在柴湾环翠里、连城道、部分歌连臣角道和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咧，会暂时封闭的。另外，警方系会视乎现场情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揸车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而隧道方面，现时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巴士服务仍然是维持正常运作的。现时轻铁路线614、615、705、706、751和 761P 是暂停。另外今日所有来往内地的直通车是取消。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着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由他带你走一转治愈的旅程。 难关都通通闯过去，与你会拥、重新的好好感觉，在这一生没有一天彷徨。人家中几许失重也另有幸福，是你总能为我抚平心痛。 相对于阿 Jo 以往比较严格的曲风，今次他就尝试柔和地唱住一种幸福。这种幸福是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好，你都知道身边会有人陪伴你的，需要的时候亦都可以张开双臂给你一个拥抱。 唯有你伴我走， 作曲 Tima 黄子轩，填词有林宝，编曲 Tima， 监制周世汉。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卫斯《幸福相拥》。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的只是一本《风之波》。 这首不是《天空之城》吗？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不用看书咩？ 今日風之福咧，我相信最開心嗰句黃耀祖。 點解啊？ 因為由於佢嘅拍檔咧，今次唔係桂花田，即係唔係一位女性，佢終於知道我唔會再安排嗰啲咧情塔嘅對白，等你哋兩個對啦，真係。 但今次都係另外一個挑戰喎。 係啊， 好難啊！呢、這個角色要演嘅。 咁因為阿小專新嚟新豬肉咧，我點都要再介紹一次俾小專聽。小專嗱，呢個環節咧，我哋嘅玩法係咁樣嘅。咁咧，我就會揀咧一本世界名著，我就將佢咧當中嘅一啲對白咧，我就截錄出嚟。咁我就分。发咗俾我哋两位主持，譬如之前佢同阿田会演绎啦，咁今日就系你嚟噶啦，咁你同阿祖就会演绎咗我呢段剧本之后咧，咁我就会俾你哋估下，我就会有三个选择嘅，我就会将三本世界名著带出嚟，睇下你哋会唔会可以喺啲蛛丝马迹啊，从啲对白推敲或者可以问我啲问题里边咧，你就估下咧佢系属于边一本嘅，个难度咧就系、是。其实就算你真系有睇过咧，其实边有冇记性啊？点可能即系每一行字都记到咧？咁甚至乎因为呢个世界上书太多啦，其实未必睇得晒咧。咁你系未必一定可以即刻就估到嘅，但系可以推敲一下，究竟会唔会可以从个剧情里边啲即系一啲 hints 里边咧，可能就会俾你有机会咧估得中嗰本名著咁样嘅吓。 好啊，即刻问啲 out 啲 tips 先。嗱，我哋两个角色咧，你已经同我哋讲咗啦，我哋个对抗性几强。 冇错，冇错，冇错。 我哋系咩背景嘅咧？我哋呢两个人 okay, 可唔可以噏少少噶？ 嗱，你哋而家呢两个角色咧，其实就系属于嗰个世界名著里边咧压轴嗰几个 chapter 嚟嘅，即系已经系大结局咁滞噶啦， 即系最剧力万钧嗰阵时啦。 系啦系啦，咁咧，如果你用即系好典型嘅二分法咧，咁你可以话一个系压迫者，一个就系被压迫嘅。 我系压迫者。 啊、我记得系好似 系，系系 好明显，我系比较老少少，而系压迫紧你嗰个咧。 你又唔系喎，系咩啊？ 阿祖系压迫者啊， 我系压迫者，即系简单嚟讲，我系坏人，你系正义嘅代表嚟噶。 系啦，系啦， 错误啲。 系啊，唔系呢个好符合你平时俾水电煤训练噶嘛？ 哦，嗰啲唔同。 所以我相信你系能够好轻易就投入到个角色里边嘅。 我觉得，但系你喺咧被压迫嘅底下咧，你有做最后嘅反抗嘅。 系， 我就小专个角色。 系啦，冇错，冇错。 水电煤我系唔会反抗嘅。 系啦，系啦。你係有反 中有鬥心嘅， 你有反悔嘅啫，真係係啦。所以第一個大背景咧就係咁樣嘅，即係你哋兩個角色，一個就壓迫人，一個就被壓迫嘅。 好， 而且由於呢個已經係叫做最終嗰兩三章咧，已經係即係大結局咁滯噶啦。哇！所以就即係劇力萬鈞嘅。咁 挑戰我嘅演技啊！ 嗱，我哋預備咯。我今次特登揀咗啲背景音樂，哇！呢個啦都好震撼噶嚇。 嚟。你 miss 喎， 咪开始咯。 背景音乐 嚟啦，嚟啦。 假定你想预见将来嘅远景系点，你可以想象一下，系一只靴搭住咗喺一块人嘅面上面，系永远咁样搭喺上面。记住，系永远啊！ 你唔得嘅 吓，你感觉系咩意思啊？ 你不可能创造咗一个你描述咁嘅世界，你发梦咧系冇可能嘅。 点解啊？ 文明系唔可以建造喺恐惧、憎恨同埋残暴上面嘅，系永远只会唔长久嘅。 点解会唔长久啊？ 因为冇活力啦，咁会退化噶嘛，你等于自杀 嘅 啫。 荒谬！你仲唔明白乜嘢叫做一个人嘅死啊？党系会永垂不朽嘅。 我唔知道，我亦都唔管。不过你哋会失败嘅，你哋迟早都会失败，因为生命系会打败你哋嘅。 我哋已经控制咗生命，系各方面嘅生命。你正系喺度想象紧世界上面所谓嘅人性，人性将会对我哋嘅所作所为愤怒，会起而反对我哋。但系人性系我哋创造，人系柔顺嘅。 我唔理啊，不过归根结底，我哋都会打败你哋嘅。你哋迟早会睇得出你哋嘅真面目，到时佢哋会将你撕碎晒嘅。 你讲呢句说话有啲咩证明啊？有啲乜嘢支持嘅理由啊？ 我冇，但我相信我呢个说法，你哋一定会失败嘅，因为喺宇宙出面有一啲嘢，我唔知系乜嘢，或者唔知系乜嘢，只知有一种精神，一种原则，而呢种精神同埋原则系你哋永远都克服唔到嘅。 Hey, 你相信有上帝吗？ 我当然唔信啦。 咁样有啲乜嘢原则嚟攻击我哋啊？ 我唔知，我净系知道人系有精神嘅。 你以为自己是一个人咩？ 我觉得是。 咁我假设你是一个人，但你将会是最后的一个人。你哋嗰种人性被灭绝咗啦。我哋是呢个世界的继承人。你知道吗？你是单独的。你已经不合历史的潮流，而你已经不再存在了。 多谢两位演绎咗呢一个最尾嗰一幕， 好澎湃你拣嘅音乐 有系啊？有冇少少头水啊？觉唔觉得系讲紧啲咩噶？ 我觉得系历史同历史有关嘅呢本著作应该系、 首先唔系爱情小说先啦， 唔系 肯定唔系啦。 大时代， 大时代， 我觉得我个角色系几坏嘅，独裁嘅，系咯呢一方面咯。 嗱，我 你又拣咗孤星雷嚟做一个战地嘅音乐，嗰个系咪一个指向性嘅咧？又有 嗱，咁而家我就俾三个 tips 你。今次系咁样嘅，我拣咗一个咧，一个系列。呢个系列咧就被誉为叫做咧反乌托邦小说系列，有三部曲嘅，即系好似人哋《无间道》三部曲啊，《魔戒》又有几多部曲咁样咧？系啦，佢呢个咧就系反乌托邦三部曲。咁呢三部曲咧，有啲系大家好耳熟能详嘅，但有啲可能咧就话咦冇乜点听过。 好， 咁我就喺呢三部里边咧拣咗其中一部出嚟嘅。嗱，呢三部系咩咧？一部咧就叫做《美丽新世界》，一部咧就叫做《我们》。咁另一部咧就叫做1984，嗱1984一定系大家最耳熟能详啦，系啦，咁啊呢个反乌托邦三部曲就由呢三部嘅著作咧就组成嘅，咁 有冇作者名啊？ 啊有， 系啊， 系啦，嗱，譬如话咧呢一个乔治奥威尔啦，就1984啦，咁呢个就即系最容易嘅啦，咁呢个咧美丽新世界咧就系、是、个译音，等我点样读翻出嚟先啦，美丽新世界佢系咩？克尼衰，因为你知佢用咗呢一个即系译音之后咧，有啲难搞啊吓。克衰尼咁咧就系佢嘅作者嚟嘅。咁然后咧，我们咧就系呢一个 草蜢， 系啊， 我们 系呢一个前苏联一个作家咧，叫伊万洛维奇扎米亚金。 系 扎米阿金， 阿金咯，我哋叫佢不如好 嘛？系啦，咁啊，美丽新世界咧就系赫胥黎，咁然后咧，头先第三个咧就乔治奥威尔咧1984咁样。 系， 咁如果嗱顺次序啊，佢哋呢三本书嘅成书嘅年份咧，就系、是、以呢、這、一个我们最先嘅，因为佢嗰个作者咧其实就系呢一个喺1884至1937嗰个年份嚟嘅。 系， 咁然后咧。 第二个咧就系、是、美丽新世界啦，嗰、那个咧就一九即系三二年嘅，然后去到最尾咧就乔治奥威尔咧一九四八年嘅时候咧佢就写咗一九八四，哇！你睇下嗰个对比，一九四八写一九八四吓， 系 啦，就系、是、呢三部咧就被誉为反乌托邦三部曲。 哦， 咁你仲需唔需要啲咩 tips 可以再问下？ 好难啦、啊，三个都差唔多啦已经。 系啊， 因为真系唔熟呢三本嘅著作同埋呢三位嘅作者。嗱，但系我读紧嗰阵时咧，我 keep 住都有个谂法咧，系喺一个大时代，可能系同战争有关嘅， 我都咁 谂，即系 war time 咁样嘅、嗯。所以咧，你头先咁讲嘅时候咧，我系即刻令我谂起《美丽新世界》嘅，完全系同佢本书名有关嘅。 好啦，咁如果我讲埋三个书嘅背景，睇下你会容唔容易代入啲咯。 嚟嚟嚟， 嗱，咁咧，我哋先讲咧就系呢、這个《美丽新世界》啦。 好， 《美丽新世界》咧，佢就话喺 一九三二年，你话写嘅时候 系， 佢系啦，其实佢里边嘅年份咧系讲紧二五三二年。 哦，即系讲将来。 哇，你谂下咧，佢喺一九三二年嘅时候咧，佢虚构咗一个二五三二年嘅社会啊。 嗯， 喺呢个社会里边咧，每一个人咧一出世咧，基本上你嘅生同死咧都系受住咧即系上面嘅控制嘅。佢仲会帮你咧分到好有秩序。譬如话咧，少尊一出世咧，你就系负责 上等人嚟嘅， 上等人 嘅，上等低能嘅， 系啦，上等人嚟嘅，佢系食脑嘅，佢真系会咁样分嘅。于是乎咧，你嘅基因里边咧，你就系个脑好发达、 嗯， 你亦都系咧出生喺呢一个上层。贵族咁啊，早咧唔好意思啦，一出世咧，你就要负责被安排做体力劳动嘅、 啊， 所以你咧手脚孔武有力 啊，好好 好，系啦， 但系冇脑嘅，系冇脑， 或者我系有脑嘅，只不过我系被分派咗去做呢一个岗位咯， 你系冇脑嘅， 唔系你真牛， 唔系因为点解我要强调呢点咧？美丽新世界里边咧，佢最强调一样嘢咧，佢就话点解一个人会唔开心咧？ 啊， 就因为佢谂第啲嘢， 系 如果你有脑嘅话咧，你望住小尊，你就会谂啦。点解佢就可以坐喺电脑房度打字，我就要喺度扫街咧？ 系， 所以你系唔可以有脑。 好， 你一出世咧，佢已经会将你连有脑嗰部分咧掹走咗。咁、你就会咧好开心，就话其实我生出嚟就系扫地噶，我系好开心噶。嗱，少主亦都唔会咧嫌就话，譬如我俾我爬山啦，我都中意爬山啦。 你唔会出街嘅。 系啦，因为喺你嘅设定里边咧，你就只系做一个即系。脑袋嘅工作，你系会直情觉得咧黐线噶，我见到石头咧，我唔舒服，我惊，我唔会冒险嘅咁样。佢嘅设定咧就话喺呢个美丽新世界里边咧，阶级好分明，等级好分明，工作所有嘢都好分明，甚至乎你连即系嗰啲即系性欲都好分明。 哦， 系啦，即系你系冇咩嗰啲欲望嘅咁样。 好， 咁呢个就系你可以话一大背景啦。呢、這个就系美丽新世界啦。 其实好劲啊！佢一九三二年写一部作品，系讲紧咧二千五，即系二五三二年嗰阵时嗰个社会是如何。 系， 其实就系呢一个想象力，但你又觉得。是不是真的冇可能出現咧？你喺今時今日嚟到呢個二零一九年嘅時候， 你冇可能發掘到出唔出現？ 係啊，未必可能真係會真係寫中咗嘅喎，真 係。係啊，咁咧，然後另一部咧就大家即係最耳熟能詳咧，就一九八四咧。咁佢就經常都會有一個名言咧，就係話呢個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即係老大哥咧喺度監視你。佢亦都係咧模擬咗一個年代咧，但近好多嘅。雖然對佢一九四八年嚟講咧係遠嘅啦，佢就講緊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嗰個年代。 即系大约系三四十年之后嘅事， 十年之后系啦，你系会咧被无处不在嘅呢个老大哥咧就监视你， 嗯、 你亦都会咧经常都会觉得咧自己嘅即系思想咧系要受到佢嘅控制嘅，你会有好多嘅一啲即系名词咧就会俾佢逐渐咁样慢慢消失，佢、 嗯、 会咧讲好多大话咧，希望你相信，所以佢哋成立咗真理部。亦都會咧有呢個人愛部 有真理教教住咯， 係啊，嗰個毫無真理教嘅啫咁樣，係啦，所以你嘅成長啊，哪怕係喺你工作嘅過程裏邊咧，都會好多人去即係提點你，你係唔會有任何即係會反抗嘅呢一種嘅情緒出現嘅、 哦。不過都係獨裁主義嘅， 係啦。不過咧，你係有機會咧係有反思嘅，因為咧每一個人咧都仲有少少。流传嘅人格，佢仲会你有机会， 人性嘅 系啦，佢个主角咧就系会偷偷地写日记，佢就会喺写日记嘅过程里边咧，佢就话：，我有啲唔明，我有啲唔信啊，点会发生呢啲事嘅咧？咁样，咁如果去到我们咧，就亦都系一个科幻世界嚟嘅，我们里边咧就直情全部都系咧，即系好似。編排咗去呢、這、一個即係人性裏邊啊，佢就話係一啲唔同嘅數字啦，唔同嘅號碼啦，就代表咗咧嗰個人嘅本質啦咁樣。咁亦都係喺一個即係叫做壓迫嘅環境裏邊咧，但係大家已經覺得咧平等曬啦， 好似即系乜嘢嘅即系对抗啊，都冇啦，甚至乎定时定候咧，如果你要即系要去寻欢作乐嘅话咧，都会有人提供俾你啦，咁样。 嗯嗯， 大概系一个咁样嘅三本书嘅背景，我哋听一只歌翻嚟。 好啊好啊，我都要考虑下。我而家有两本书喺度增持， 我都系 系咪啊？好啊好啊好啊。 中兜转，经验过度万年，嘴念分秒的变，际遇里遇上失眠，而逐寸逐寸，历尽万辛找不到乐园，路都尽穿。 有 DJ 嘅远征啊，而家呢个风之谷又到揭晓嘅时间吓，今日同我哋演绎嘅咧就有邵尊啦，同埋有阿祖啦吓，咁啊，究竟喺呢个乌托邦小反乌托邦小说三部曲里边，系属于我们咧美丽新世界，定系1984咧吓？ 你拣咩啊，邵尊？ 我咧如果冇错咧，我应该系拣呢个美丽新世界。 美丽新世界。 点解？点解说嘅？ 因为头先阿曹仔讲啊嘛，佢话呢本书咧系讲咧，你出世就俾安排咗做啲嘢，你冇得反抗啊嘛。 嗯， 系嘛，冇反抗，变咗咧就系话，我觉得咁人都系会有嘢谂噶嘛。咁可能我就 系 一个头先，我俾你系一个俾我召见咗去，我召俾我俾你召见咗去。 系啊， 头 先你个角色， 咁你就灌输啲思想俾我，咁我就好似一个蠢仔咁发问，你唔得嘅。咁但我又唔知道点解唔得，系嘛？因为我冇呢啲知识啊嘛，但我硬系觉得有种。即系精神有种嘢系认为你唔得，咁所以系咁咯。 我即系喺个剧本里面， 因为有几次邵尊嘅对白都话我唔知，我唔知点解，但总之我唔妥你啦。 我觉得啲嘢唔对路。 系 啦，我有两本喺度争持嘅，我就系《美丽新世界》同埋《1984》。咁你拣咗《美丽新世界》，我拣《1984》。点解咧？因为咧，你头先话《1984》嗰本书咧系有讲到咧，人仲系有少少人性嘅。 系。 而我哋头先读嗰段里面咧，就真系有少少人性同埋一个独裁嘅权力两方面喺度斗争紧啊。咁啊， 美麗新世界都有，因為佢裏面我哋讀緊嗰陣時，你有講過即係唔同嘅階級主義啊、獨裁啊，咁我覺得喺頭先嗰段都有嘅，但我覺得就一於就用人性對抗獨裁權力，所以我揀1984。 冇錯，而答案你哋有一個答啱咗， 有一個答啱啊，有一個答啱，係邊個咧？ 就1984啦。 其實如果我揀先嘅話，可能我會揀美麗新世界。 如果我揀先，我都可能都係揀翻呢個。 好啦，我哋握手言和啦。 係啊，呢個已經係去到劇情嘅最尾嗰部分咧。其實就阿邵尊咧就飾演咧裏邊嘅男主人公咧，叫温斯頓咧，佢就即係終於都醒覺咗啊！咁咧佢就即係愛上咗一個女人，咁本來係冇佢咁样自由恋爱嘅，咁所以佢有好多嘢咧都开始唔明白啦，开始反抗啦，开始会提问啦，咁结果就俾即系呢一个组织咧，就即系阿祖饰演嗰个咧就捉咗佢。咁其中一段咧，头先嗰句咧，其实就系都好经典嘅，就系、是、第一句咧，阿祖一嚟就嚼阿邵尊咧，佢就话：如果你要谂将来嘅话，咁你就要谂下。就是你一块面被一只脚踩上去的这个图画咁样。 仲要是永远都企踩在你块面上。 是啦，咁是好灰嘅，即係嗰陣时原来佢写呢一个小说出嚟嘅时候呢，好多人都好驚嘅咁样。因为佢讲到因为嗰陣时佢係参考咗呢，即係苏联佢哋嗰个共产党係讲緊苏联啦吓。咁所以呢佢哋就以嗰个即係组织嘅 以前啦吓，而家都冇苏联啦。 是啦，佢就以当年佢有㗎嘛，就用嗰个作为一个即係蓝本呢，所以好多咩真理部啊、高压啊，或者文字審查咧，都有好多嘅，咁亦都成為咗大家好多即係經典，即係一講到話哇，好害怕獨裁政權咧，就會諗起呢本書。譬如佢裏邊有啲對白咧，有啲金句咧，到而家啲人都覺得好勁嘅。有一個就話：自由即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呢、這個咧原來就係喺佢小説裏邊咧嗰個即係老大哥咧，經常都要啲人洗腦式咁樣。你就咁聽呢句係唔啱噶嘛？戰爭即係和平，自由即係奴役，無知即係力量。佢全部都係話咧要洗腦。最好咧，你以後就相信咗我無知，其實我係最啱嘅，我充滿力量嘅，係啦。我而家你得到自由即係咩？即係你俾人奴役咯，係啦。佢就希望洗你腦嘅。咁然後另外一句咧，就係話佢哋唔到覺悟嘅時候咧，就唔會造反嘅。但係佢哋唔造反咧，就唔會覺悟喎。 係 哇，咁你話呢啲幾驚 咧？ 好遠啊！咁後來咧，知唔知同我哋而家用緊一個科技產品咧都有關 咩啊？ 呢個1984。1984年嘅时候咧，系真系讲紧实实在在1984年嘅时候咧，苹果第一台嘅嗰个电脑咧 ，Macintosh 咧， 系 嗰阵时就诞生，佢就拣咗1984。咁佢出现嘅时候咧，原来嗰阵时已经系 Steve Jobs 已经有揸装噶啦，佢就出嚟做 presentation。嗰阵时佢哋原来咧就揾咗咧二型嗰个导演， 系 就帮佢哋拍咗一条广告片。咁条广告片系点样嘅咧？佢就有一班人咧目無表情，全部著曬灰沉沉嘅衫咧，咁咧一排一排咧就走向個大銀幕前面。咁、 哦、 然後大銀幕咧就影住就有一個鬍鬚佬，就係、是、一個所謂嘅即係壞人咧，就不停喺度講一陣南無南無喺度咧洗腦咁樣。咁咧成班嗰啲灰沉沉嘅咧坐喺度咧就戇居居咁樣咧，真係目無表情，好似話、哎、你覺得啱，你覺得啱咁樣。咁然後離遠咧就佢一個好大嘅舞台嚟嘅，喺舞台嘅遠方咧就有一個咧。穿着橙色运动裤的一个女人，金色头发，橙色运动裤。咁首先色彩好鲜明啦，嗰班全部都系灰沉沉坐喺度啊嘛。咁呢个女人咧就穿着住橙色运动裤。 咁似 Hunger Game 嘅，系咪啊？我即刻令我谂起呢套电影咯。 但系呢个系1984年嘅产品。 系啊系啊， 佢就拎住个大铁锤，然后咧个头顶咧就扎住人哋嗰啲运动嗰啲头带咧，咁啊不停喺度向前冲。咁佢后边咧就有一班防暴警察。讲紧1984年吓，就喺后边追住佢，佢咧就拎住个铁锤一路冲冲冲，冲到个大银幕嘅时候咧，佢就嘣嘣嘣将个铁锤嘣咁咧就飞落个大银幕度，就啱啱打烂咗咧嗰个 Big Brother， 即系嗰个老大哥嘅嗰个画像，咁然后就出嚟啦。咁佢卖广告噶嘛，佢就话啦，呢一个咧就系点解1984最尾唔会变成1984嘅原因，跟住就出咗。苹果 Macintosh， 跟住咧就出咗佢哋彩色嘅电脑，就话我哋系会令到呢个世界，即系电脑唔会控制你，佢会俾你好多姿多彩嘅一个思考自由嘅世界咁样咧。哇！跟住你谂下嗰阵时几破格啊？ 系嘅，你谂翻 就 系 用住呢一个小说嘅一个结局话俾你听，我哋1984年推出呢个产品，但我哋唔会俾佢变成1984咁专制，我哋系多元，系啦，我哋系会咁开放。哇！ 原来嗰阵时系咁样嚟 present 噶。 咁而家我哋到到呢一日啦，2019年啦，咁你觉得 Steve Jobs 讲嘅嘢佢又做唔做到？ 哎呀，真系 Steve Jobs， 我真系好想话佢真系，哎呀，走得太早啊，真系。如果唔系，唔知佢自己谂翻佢自己出嘅呢一台电脑。 1984年嗰阵时第一部苹果嘅电脑。 系啊，唔知道会唔会对好多果粉嚟讲咧，有更加多层嘅附加意义啊？听日再见。 好，听日再见，拜拜。拜拜。